早晨啊，早晨啊，六点零九分嘅早上啦，你哋好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出边咧有啲凉意啊，吓咁啊，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4%嘅。咁啊，头先听新闻报道嘅时候都话到啦，咁啊，今日咧最高气温25度，不过咧感觉上都系清凉嘅吓。咁啊，今日咧亦都系2023年嘅11月15号啦，咁啊，农历嘅10月初3嘅早上，继续喺晨光第一线入边咧，都有白元浩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一起翻工，又一起去到学习。你哋好 啊！晨光每日一格， 我咧就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快乐嘅人。我希望你亦都会有同样嘅谂法。快乐嘅人咧，佢哋好多时都会有一啲嘅共通点嘅。咁啊，当中包括啲乜嘢呢？原来快乐嘅人咧，佢哋会觉得系无时无刻都要享受当一刻。嗱，你又俾个 tick 自己咯，啊，呢个我系嘅。快乐嘅人咧会好希望多啲去分享，无论系分享自己嘅嘢，定还是当人哋俾嘢你嘅时候，你又觉得哎呀好开心，我又有得分享啦。即系从来都唔会去到谂咧，要斤斤计较。哎，你俾咗嘢我，哎唔好，我要还翻俾你。呢个咧个 concept 就错咗啦。我哋系分享，唔系有借有还嗰只。好啦，另外咧就系亦都希望身边嘅人系快乐嘅。咁你有咁嘅心态咧，其实就已经很好好咯。啊，心入边亦都有自己嘅梦想。一个人咧亦都懂得咧有耐性，耐性咧原来亦都可以陪令到一个人啊可以更加快乐噶。因为当佢遇到一啲挑战嘅时间，佢会好有耐性慢慢完成佢。喺个过程入边亦都可以揾到，因为耐性啊。找到其他不同的感觉在这里。快乐的人每一天都会留下时间给自己，就是那些 me time， 无论是真的自己做事定还是调整一下自己的思绪，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好了，快乐的人洗钱呢，啊，这个我也是着重的是一种体验，而不是物质。体验呢很简单，例如你喜欢吃的，其实呢个亦都系一个体验嚟嘅，因为你食完嗰样嘢带唔走啊嘛，食咗系自己嘅，呢个系一个体验。例如你希望多啲去旅行，呢啲系体验。物质可能系中意一啲品牌嘅，或者中意一啲嘅物件嘅，即系收藏嘅，或者收藏嘅过程更加高层次。收藏嘅过程，你觉得呢个系一个体验啊？呢个又变成一个体验咯。好啦，快乐嘅人咧，佢认为付出比得到的是多的，是的，我都觉得我自己付出是比得到的多，但是我快乐。快乐的人呢也都会持续去到学习的，我也好彩是一个喜欢学习的人。如果你觉得自己怎样可以令到更加多一些快乐的元素呢，艺术也都是一个可以令到你快乐的重要关键，重要的门匙，你打开它就可以找到快乐的泉源了。所以你可以接触下艺术，令到自己心入边多啲快乐嘅感觉。 揭露每寸软弱，数据放着。 选择。浮云藏有天的灯花，我怕我只想还原平凡。银河藏人性的孤单，如凡人能被爱吗？红色的 一首作品嚟自 Edgar， 有佢嘅灭字。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早晨早晨，继续翻到嚟我哋晨光第一线。咁啊，出边嘅天气预测方面啊，大致多云，早上啊稍凉啊，日间部分时间啊有阳光，同埋都系干燥，最高嘅气温25度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咁啊渐转吹清劲东风。展望啊，明日北风增强，稍后气温咧逐渐下降。星期五以及星期六早上清凉啦，最低嘅气温当其时啊，星期五六咧会去到17度或者以下噶，咁啊阳光充沛，亦都非常干燥。而家咧就系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4%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低水平嚟嘅。唔知大家有冇留意有关于就係香港郊野公园嘅新闻消息喎。揭揭报纸嘅时间呢就见到啦。咁见到渔护署呢咁希望呢就将被评为二级历史建筑嘅龙虎山郊野公园嘅丛林炮台。或者呢就係城门郊野公园嘅城门碉堡设立户外博物馆喎。两个地方我都去过嘅。好啦。丛林炮台呢就可以设喺一个叫户外历史遗迹径嗰度啦。介绍一下呢海防时期、高射炮台时期，同埋咧就香港战役以及咧就系战后时期嘅历史噶。咁至于城门碉堡咧，就设有隧道探索区。哇，呢个隧道探索区真系犀利。老实讲啊，我虽然就成日行山，但你叫我攞埋头灯入去嗰啲防空洞嗰度行咧，其实我都麻麻地。即系唔系话嗰啲幽闭恐惧症，即系自己成日都喺节目嗰度讲啦。呢啲地方就唔好去咁多啦。第一，你唔知入边有冇蛇虫鼠蚁蝙蝠。第二。我又冇嗰个防空洞嗰个地图喺度嘅，咁我都怕事嘅，又怕死喎。咁落到落去，万一荡失路，信号收唔到，咁啊弊啦。即系除非有专家带路嘅话，如果有专家，佢已经唔知几多年啦喺嗰度啊，咁样又攞晒牌咁，咁我哋话根据去探索一下，我觉得 OK 嘅，自己我就真系免啦吓。好啦，今日继续讲啦。咁开放地下隧道咧，就希望可以俾公众咧就亲身体验一下。咁啊，公众亦都希望咧，到时可以线上预约参加噶噃。好啦，城门碉堡亦都咧会兴建啊吓，咁啊可以睇得到城门水塘同埋荃湾区景色嘅观景台，咁啊令到咧市民可以了解更加多咧就系碉堡历史之余，亦都可以咧就饱览自然嘅景观。 好啦，今日见到咧，其实渔护署就向郊野公园及海岸公园委员会咧就提交文件啦。咁啊，见到就系头先类似呢啲嘅方案嘅。嗱，今日亦都咧喺嗰个譬如结构上面啊，例如城门碉堡隧道咧，就需要再评估个结构安全嘅。嗱，你睇下几多要评估啊？咁啊，所以大家如果就算行山喜欢探索嘅话咧，呢啲就系危险嘅地方就唔好去啦。咁啊，佢哋都话到咧，就会参考翻之前咧，就深水埗配水库，咁啊，以网上嘅形式咧，就控制人流、考察嘅安排等等嘅。嗱，我自己咧亦都期待嘅，咁啊，亦都希望睇下佢哋嚟紧会唔会多啲喺一啲譬如自然欣赏空间入边啊，或者系一啲自然景嗰啲教育元素啊，例如景观变化、植林工作，仲有咧就系譬如龙虎山郊野公园嘅成立一啲故事嘅，等人哋更加清楚明白咧，咁啊以前发生过嘅事情，可以更加爱惜我哋现在嘅一切。呢啲相当之有趣啊吓，咁啊之前成日都去嘅地方。又或者曾經去過拍攝即係港台嗰個行山節目嘅叫行山節嗰個節目啦，咁亦都去過唔同嘅地方嘅，咁啊欣賞得到香港好多郊野公園美麗嘅一面嘅，咁所以我都希望咧香港郊野公園可以再做得好啲，咁啊大家行嘅時候更加開心，亦都可以更加多咧就係熱愛大自然嘅感覺。咁啊大自然有陣時令到我哋行嘅時候咧可以放低好多都市嘅煩囂啊。咁啊，令到我哋可以有一个正能量，以及咧就快乐嘅心情，咁啊系一个好重要嘅我哋城市人嘅后花园嚟嘅。咁所以你心情有啲郁闷嘅时候，不妨都多多亲亲大自然啦。 这片即使一早通通撕碎，若说一。怀念可纯粹，谁未可容许？谁能放低就放低，就擦洗就割清遗弃？决而不见面，还敢发誓舍弃断离先高贵。蠢不假誓，陪同彼此听唱过，爱到最彻底，一起喧哗过，谁有好取替？怀念不羞愧，谁无亲身历伤过？ I'm sorry. 多深刻的你，我放弃放低，不收不归。 一首作品嚟自 Cloud 云浩影嘅《放下放不下》。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在东晋的时期，一位诗人陶渊明，大家都知道，在他的自传里面，五柳先生传里面讲到自己就很喜欢读书，估不到他夫人他老婆竟然在问他了，你是不是真的很喜欢读书，还是假喜欢读书的？他就说到了，哎，我好读书不求甚解，会有会意就会欣然忘食，你咁都唔明，每当我读书嘅时间咧，一有所领悟，我就会开心到咧就唔记得咗食饭咁讲。佢老婆就话到啦，你读书啊，点解都唔做深刻嘅理解咧？哎呀，真系激死陶渊明。咁佢就话到啦，夫人你误会啦，不求甚解唔系咁解啊，不求甚解咧，原本咧就系指个读书嘅时间咧，只要领会精神所在，不再一字一句解释上多即系上下嘅功夫。嗱，后嚟咧形容其他唔同嘅事情啦。嗱，形容咧就系对待一啲嘅工作啊，学习不认真、不深入。原来呢个成语咧就系由呢个陶渊明嗰度咧就慢慢同佢老婆倾偈嘅时候弹咗出嚟嘅。我哋而家学识咩叫不求甚解啦，非常之好，非常之好。 赤裸战舰，无需为满了，为笨孩童都不懂尴尬，用得叫世间感到尴尬，我此际已长大，为何慢慢对评论极解坏，孩童都不怕表态，暗恋你其实底牌，你肯接受多好，如回绝亦照高，愿你都不尴尬。Hey, 我的 best friend， 我不只要变知己，我想一起，我想一起。旁人话不应将你逼死，你拒绝我即死，但我已有觉悟，放手一搏，牺牲我的面皮，我要告白。就算被冷处理，亦照实告白。如我没半点羞愧，能使旁人笑声如胡闹戏，孩童都不懂尴尬，用得叫世间感到尴尬。我此际已长大，为何慢慢对评论极解坏？孩童都不怕表态，暗恋你其实该翻开底牌，你肯接受多好，如回绝亦照讲，就算终须会失败，还情愿做过才即使人生挫败，说喜欢你能多除非吸走笑会走的容颜，孩童都不懂尴尬，爱不爱照讲不会尴尬，我想接返三岁大，投缘就直接如玩具拥入怀，为何他出会丑怪，我给你诚实的开底牌，纵使直接失恋，回头亦 在舞台街，但我都不尴尬。 一首作品咧，佢系嚟从家豪，只要你不尴尬。啊，唔知陶渊明嘅老婆咪真唔知系咪真系每事问咧？哎，吓亲啊！咁啊系嘅，一个学者又好，诗人都好啦吓。咁啊，佢咁叻，如果即系同太太咧一粒一突啊，可能系一个几好嘅配衬啊，粒粒又突突咁啊，唔错唔错。好啦，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到嚟六点半钟之后嘅晨光第一线 ，Vicky 都喺度啦。继续留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转头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有华人团体组团到三藩市，并且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入住的酒店对面欢迎习近平到访，他们手持大型国旗和欢迎标语。美国亚裔社团联合总会主席陈善庄说，中美关系需要向好发展，中美关系不好全世界都不好，中美关系好全世界都好。他又说今次有过千个侨民到场，部分人更加提前一晚从美国东岸专程到位于西岸的三藩市欢迎习近平到访。有到场欢迎习近平的侨民说，希望能够亲身见到习近平，希望两国关系向好。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他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的目标是恢复两国之间的正常沟通，包括军事接触。拜登说，在中美经历一段时间的紧张关系之后，他正是试图令两国关系变得更好。当被问及怎样衡量这次会晤会不会成功的时候，拜登说要中美关系回到正常轨道，包括在危机中能够沟通并且进行电话交谈，确保中美军队仍然保持联系。另外，拜登表示，美方并不是尝试与中国脱欧，又说如果中国普通公民能够有一份不错薪金的工作，对大家都是好事，但是他不会支持为了在中国投资，美方必须要交出所有商业机密的立场。以巴衝突持續，以色列傳媒報道，當地時間傍晚，特拉維夫遭到從加沙地帶發射的一連串火箭彈襲擊，造成至少三個人受傷。以軍夜晚表示，已經佔領和控制加沙的沙地難民營地區，說這個區域是哈馬斯的主要據點。以軍之前亦都說，已經控制加沙城內多座政府建築物，帶走一批文件和物品檢視相關內容。另一方面，加沙北部的醫院持續有病人因為設備失靈而死亡，其中最大的希法醫院因為大量遺體積壓和腐爛，被迫開挖集體墓地，埋葬近180具遺體。翻嚟本港，施政報告提出長者醫療券大灣區試點計劃，在明年將長者醫療券的適用範圍擴展到大灣區內合適的醫療機構，初步目標是和在香港長者有較密切關係的大灣區城市先增加大約五間醫療機構，作為提供基層醫療服務的試點，以及涵蓋例如位處深圳的個別指定牙科醫療機構。當局會邀請內地相關部委推薦適合納入試點計劃的醫療機構，衛生署會進行市場調查，邀請香港醫療機構提供它在大灣區設置、營運或者管控的醫療機構的資料和運作情況，給政府參考。當局說會考慮所有相關因素，包括大灣區醫療機構的地點是否具備良好質素認證和管理，以及營運經驗，了解長者醫療券的運作，以及能不能夠提供和應付一定數量的門診醫療護理服務。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渐转吹清劲的东风。展望听日北风增强，稍后气温逐渐下降，星期五和六朝早清凉，最低气温在17度以下，阳光充沛和非常干燥。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戴建文，讲到我和香港电台的历史就要由40年前讲起。那些年我是80年代节目的编导，负责第一线接听听众来电。久而久之，这批来电的常客竟已成为空中朋友，听那些知道身体健康就好开心了。祝香港公共广播95年继续向前。 公共广播95， 联系香港。香港， 你谂嘅访问问题，点解得自由发挥四隻字嘅咧？ 受访者系社工嚟噶嘛，金健谈唔使谂问题啦。 咁点得噶？你听下呢班同学仔点做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一连六集访问平凡人的不平凡，人物专访比赛得奖者。 今个星期就有中学组季军何文田官立中学的同学分享访问驻校社工郭浩然先生的感受。 过海隧道12月17号起实施分时段收费，私家车和电单车会分时段收费，非繁忙时段的隧道费会便宜，各时段之间的收费会每两分钟递增或递减。的士的收费全日维持25元，其他商用车就全日划一50元。想知实时收费，可以看香港出行易流动应用程式，或留意隧道的收费显示屏。 Vicky， 各位晨光的听众早晨，今天是星期三了， Vicky 都回到直播室陪住大家上班上学。现在是21度，相对湿度 73%。 今早回来的时候都凉凉地，我自己都穿了件毛毛衫了，不知道小白今天穿了什么衣服呢？早晨小白。 早晨啊，会不会跟平时一样？ 你都是一件 T 恤和一件牛仔褛咁样， 系啊， 所以你不是很怕冻？ 我是不怕冻的。 如果真的很冻好冻落雪的时候，你会穿几多件衫？ 落雪咁梗系会啦。咁落雪入边通常咧个着衫都不会话诶着到好厚的， 着嗰啲保暖嗰啲 洋葱式着衫方法咯， 系 咯， 系啊，呢个系最好嘅，我自己都觉得好保暖。但我虽然今日着咗毛毛褛，但其实我入边咧都系着 T 恤啫。不过系因为一早一晚咧，今晚我又收嘢啊，咁所以我就宁愿搭件毛毛褛。 哦，系啊，其实呢两日咧，因为我都收嘢啊，咁但系日夜温差系犀利嘅， 系啊，个温差 好大。不过好彩我都适应得到，因为香港始终都唔系话真系好冻嘅地方。咁但系所以用清凉嚟形容啦， 系清凉。 你天文台啲字咧。都是用清涼的， 所以都未去到凍的，只是涼浸浸。但是昨天呢我下午出外景的時候呢，就算有太陽真的有日光的時候呢，都很大風。 哦，是啊。 我昨天穿裙 吹到我條裙咧，哇涼浸浸。 哦，哇蒙羅麗莎咁款啊！ 係係咁撳住撳住撳住咁樣咯。咁但係咧，我覺得舒服嘅呢個天氣，我相信大家無論係而家翻工啦，定係翻學啊，定係去旅行都好啦。开心嘅呢一个天气，呢、這个天气应该系每一个人都喜欢嘅、即系又唔会湿立立啦，又唔会话太过干燥到去手指啊都爆晒咁样啦。 做运动其实都一流啊呢、這个天， 系、 因为你一路流汗咧，其实啲汗咧都好快脆就已经可以挥发咗。咁啊，但系我试过有一年咧，可能身体就麻麻地嘅。咁嗰年咧，身体入边盐分就好犀利， 好高， 系啊好高，啲钠好可能真系要搵 Mimi 帮下手，啲钠含量好高嘅时候咧。系咁出汗啦、咁做运动出汗嘅时候，咁佢就会入干得好快。你真系见到咧个件衫上或者皮肤上面咧系有啲盐喺度。 啊，一粒粒咁样。 系啊，系。我喺行山比赛嗰阵时，有阵时我见到好多男士咧，都系知佢平时食咩噶啦，都系食啲高钠嘢噶。哇，喺 咁多盐分嘅， 个身上呢盐拎晒去煲汤，真系咸死你啊！讲少啲吓。 系开心又开心嘅。嗱，今日想同大家讲咧，就系最紧要就系。开心啊嘛，系咪？生日嘅时候咧，我哋都应该要过得开心嘅。有阵时生日咧，人越大咧，以前细个咧就会好希望咧，就系一班人咁样去庆祝咁样啦。但系而家人越大咧，我自己会反而，我想生日嗰人除咗系陪屋企人之余咧，我想俾翻少少自己 me time 嘅时间，你会唔会啊？ 哦、生日啊！我过咗要自己 me time 嗰啲时间啦。生日咧，唔系点都要。越搞就越大最好啦！開始明白點解要即係搞得咁大啦？ 點解啊？ 喂，都已經慢慢人隨住年紀漸長啦，又過一年咯， 應該值得慶祝嘅，係咪？ 係啊，又相安無事，又過一年咯，係咪？冇病冇痛，咁你仲唔慶祝啊？即係人咧，即係難聽啲講句啊 ，count down 緊噶嘛， 係 嘅，咁你仲唔慶祝啊？ 但系都开心嘅，就算一个人都可以好开心咁过嘅， 系啊， 系啊，都可以好庆祝咁样过。 整蛊下人啊，做咩都好啊，呢啲系咪？ 系啦，就算一个人咧都可以有啲仪式感嘅、哦，就系、是、咧，首先我哋要识得咧去送一份礼物俾自己，一份礼物咧唔系物质上面嘅嘢，但系我哋每一个人都需要嘅。就是休息的时间 哦， 系啦，有阵时咧就系、是、我唔知啦，大家会唔会生日嗰日都会啊，都希望嗰一日可以放下假嘅。除咗可能自己一个人去出去玩，又或者同朋友出去庆祝都好啦。我觉得最重要嗰一日，如果生日可以嘅话，就放一放假，俾、自己唔好咁扯 哦， 放慢啲脚步。 我仲谂住生日啊，梗系又搵钱又使钱啦、 啊。其实我都系嘅，有阵时 系咯， 系啦，因为我哋始终工作是重要的嘛，咁我哋宁愿有阵时咧都系想翻工嘅，但系如果可以嘅话，生日咧如果系可以俾翻份礼物俾自己，就系、是、时间，就系、是、休息嘅时间，咁咪最好啦。如果第二可以嘅话咧，就系、是、送一份唔同平时嘅一啲，即系唔系平时可以经历得到嘅啲体验。例如系啲咩咧？可能系你冇做过嘅嘢嘅。 例如同上天祈求想要嘅生日礼物咯。我以前试过噶，我向天许愿啦，希望今年嘅生日礼物希望得到一张必中嘅彩券，切都唔应人哋嘅。 嗱呢一个咧，我又觉得网球啦，我哋唔应该网球嘅，系啦。 咁你试下同上天沟通一下啊嘛，谂住 可以同上天沟通。 失败咗，失败咗。 咁啊，下年再努力咁样，每一年都俾个愿望自己，下年继续努力咁样，系咪？ 心灰啦，我都 唔需要心灰，唔需要心灰。每一年都俾个目标自己，可能下一年有个期待喺度都几好嘅，系咪？咁啊，啱啱就话啦，送一份特别啲嘅体验俾自己，可能就系、是。一个人去旅行啊，又或者喺留翻喺香港做一啲你平时冇做过嘅一啲体验、可能其实而家好多咧，坊间有好多唔同嘅工作坊，可能系做下陶瓷啊，可能系你好耐冇画过画啦。 落车之后倒立行翻屋企，人生都未试过啦。 咁呢一啲你都要体能上面有限制啊嘛，你唔好咁样去逼自己做一啲你根本唔系能够做得到嘅嘢，而系尝试一啲你未尝试过嘅嘢。如果你话啊，你想试下倒立都得噶，可能去参加一啲体能嘅工作坊，可能就系、是会唔会有个人傍住你可以做到倒立咧？咁你呢个又系一个挑战，或者喺个倒立嘅时候可以 feel 下嗰个脑充血嘅感觉。原来系咁嘅，咁我觉得呢一个体验咧都系唔错嘅。最紧要就系唔系经常做到，唔系经常接触到嘅一个体验俾自己，系啦 ，fresh 一下自己。咦，我可以原来可以做一啲特别啲嘅嘢噶。 即系今年我跳伞咁样 都可以，系啦。咁 出年就潜水， 系啦。到你过几年再回望翻嘅时候，你就可以数算翻， 嗰一年生日，2019年嘅生日我系咁样，2020年嘅生日我又做咗个陶瓷，2021年嘅生日我又画咗幅画，咁你个满足感咧就会大啲啦，同埋你就可以有一样嘢可以睇得到，哦，我记得嗰一样嘢，而唔系净系哦，我净系瞓咗一日觉。当然，如果你话我最近真系好需要休息， 惨啦，老咗连呢啲都唔记得，真系大件事到时。 咁每一个人都唔同嘅，又或者可以同其他人分享咯，系咪？唔系净系话 靠其他人提翻我，到时可能 系 咩？我嗰年做过呢啲，哎呀，我真系好开心啊！当时咁 系你回味翻，其实个过程都系开心噶。咁最重要咧就系有阵时都俾翻啲目标自己，即系呢一年嘅目标啦，又或者厘清翻自己一啲嘅想法，可能回望。回顾翻呢一年，究竟自己做得点样？有冇边啲地方可以做得更加好呢？建立翻自己嘅自信，同时再设定个目标，咁样咧就能够令到我哋就算一个人过生日都可以过得好好啦。 晨光百科。 唔知道大家咧有冇 gel 甲嘅咧？而家咧好多人都会选择去美甲啦。我自己咧都试过整嘅，但系咧当我整嘅时候咧，会有样唔好处噶，就系、是、我成日都会啲指甲太长，执唔到啲窿窿罅罅嘅嘢。咁原来以前咧，古代嘅人咧都会有一啲叫做护甲套噶、哦。如果大家有印象嘅话咧，就系、是、慈禧都会戴嘅护甲套。就是在手指尾啊，又或者尾指那些位置套一个金色的指甲套上去。那究竟他们套来又做什么呢？除了漂亮之外呢，原来都有一些作用的。就是来到去给皇上来到去判断究竟这个是属于什么等级的妃嫔呢？因为他们呢都会从上而下来到去依次序有一些职位分配。那后宫实在太多人了。咁所以咧，皇上有阵时，未必咧会记得边个打边个，究竟佢系皇后啊、皇贵妃啊，定系妃嫔咁样咧？咁皇上就可以透过呢一啲嘅指甲套嚟到去判断，呢个系边个啦？而第二个用途就系帮啲妃嫔嚟到去保护自己，好似有一个自卫嘅利器咁样戴咗喺手指。而相传以前啊。慈禧太后在她的甲套的里面，护甲套的里面查了毒药添嘅。咁希望大家不要因为要去嚟到去保护自己嚟到去做 gel 甲，又或者不要查一些有毒的东西查在 gel 甲度。而家我哋做 gel 甲都是为了贪靓靓靓嘅啫。我是 Vicky 泳儿，怎样先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街角的咖啡店，最熟悉的地点，有拥挤的聊天，散漫回忆画面，翻看封存的老照片，像极了我们对话褪色，越用力越找不到原始焦点，为你写下的那首歌，渐渐被你随包裹，努力风格却失去资格，想把你冲进小孩，做你没顾虑的依赖，可惜换乘的下一站你不在，变成了我自说自话只是个小孩，不懂配合你的无奈，被时间蚕食的爱，最后只能选择放开。 天被雨水泡过，努力符合却失去资格，想把你宠成小孩，做你没顾虑的依赖，可惜完成的下一站你不在，变成了我只说着话的感慨。女孩，可惜我只是个小孩，不懂配合你的无奈，被世界暂时的爱最后只能选择放开。记录你的情节，这首歌才过一半，咖啡是熟悉的色，溢出的爱就要被迫归还。想把你宠成小孩，做你没顾虑的依赖，可惜换乘的下一站你不在，变成了我自说自话的感慨。女孩，可惜我只是个小孩，不懂配合你的无奈，也许遗憾是对我们最好的交代。 这首歌是来自胡鸿钧的小孩。这个时间听听职场 KOL。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嘅职场 KOL， 我哋咧揾到花艺师安安。早晨啊，安安， 早晨， 喂，咪住先，今日你有啲唔系好对版啊？ 点啊？ 一个花艺师整乜鬼？你拎住个西瓜咧？ 哎呀，成日都话啲听众成日 冬天都嚟紧啦， 啲听众又中意咧，即系除咗花之外咧，中意叶啊草嘅反应过。 咁、 啊、 你呢一个系西瓜嚟 嘅？我呢个系好似西瓜嘅，但系其实西瓜皮咁嘅。 西瓜皮一系，佢一块块嘅，以为你拎住西瓜皮。 喂，而家大热啊！如果你有 I G， 大热啊！呢只叶喺全世界都 系咪啊？ 外国、香港、中国周围都， 只要你玩 I G 咁嘅样，即系不如摆个西瓜喺度。 咁又唔同、啊。唔係西瓜喺度咁大，阻住曬。呢個係呢個係一個好可愛嘅一塊葉。 西瓜實用性好高㗎。 快啲搞人哋冇興趣，冇興趣聽。 但係呢個咧真係好似西瓜嗰啲葉一塊塊喺度。 呢個叫西瓜皮焦草。 西瓜皮 係葉嘅一種嚟嘅。 西瓜皮焦草。 係啦，係啦，焦辣椒嘅焦，西瓜皮就係西瓜皮啦。 哦。 咁樣 佢同西瓜有冇關係先？ 佢同西瓜冇關係嘅、哎，因為個紋好似西，因為佢紋好似西瓜 一樣添啦，直頭同西瓜。 係因為中間係咧。其实它的 size 又大又小的。 嗯。 咁呢小呢就可以去到、半隻手掌咁小。 半隻手掌。跟住、啊、如果大的话呢 大的可以。 你的头咁大。 我见到的我半个头咁大。 你半个头咁大。 对啦。哦、因为我真的见到回去见到有。它是散装买一块块叶的。 是、 啊。但其实它种在一个盆栽里面呢都很得意的。 嗯。 那它、它可以肥嘟嘟这样。 佢啲葉嗰個質地係咪？你點解笑咧？唔係佢啲葉嗰啲質地係咪有啲似萬年青嗰啲厚 厚 地？ 係厚厚地，好可愛嘅。 哎呀，好嘟嘟啊！嗰、那個感覺。 但係就唔係多肉植物咁厚，但係即係都厚厚地嘅。咁佢係墨，通常都係墨綠色，就唔會淺綠色嘅，就深綠色嘅。咁佢有啲柱，有啲墨啦，我哋叫葉墨啦，即係好似西瓜嗰個紋咁樣啦。咁佢就有八條，有啲係八條，有啲十二條咁樣嘅。咁、其實墨同墨。墨间，我哋叫做中间嗰条，嗰条叫做墨啦。 墨即系深色嗰条，绿色嗰条叫做墨。 叶墨系啦， 叶墨哇，长 即系纹啊，即系叶上面咪有啲。 咁点解唔叫叶纹，要叫叶墨咧？啊，花艺师嘅术语呢个就系、 是。因为佢出现得比较粗啲，可能人哋咁样叫做叶墨咯。 叶墨，系、okay, 浅色嗰啲 唔系 纹 咯，系 浅色嗰啲就叫做叶纹。 系咯， 咁叶墨同叶 墨应该有嘢输到营养，叶纹可能系整亲嘅纹。系就系咁啊！佢系银色嘅，唔好成日考我。 冇吧， 银灰色。 唔考你考边个啫？花艺师啊嘛，唔都考我自己咩？ 系啦，佢就叶墨啦，嗰啲就 系 系啊。 O K， 嗱咁我见到呢个都几靓嘅，因为点解咧？就咁睇张相嘅时候咧，咁佢用一个 好靓嘅花盆啦、啊，放咗啲泥喺度啦，然后咧就将呢、這、一个，咦佢系一棵嘅喎，照你咁讲呢一张相，佢系一棵好似吉咁样嘅，不过细细棵。 其实有几个形态，有啲人买嘅时候系盆栽种，即系有入泥嘅， 入泥嘅 系啦，入泥，咁你慢慢继续淋水，继续养住佢，摆型 嘅，继续生上去嘅， 系啦，继续生落去咯。 会生到几大噶？ 唔会生到好大， 龙眼树咁大会唔会？ 唔会生到咁高嘅，咁你会一路跌噶嘛？其实如果你养开，你都知旧嘅叶会跌落嚟，咁新叶又会继续生长， 啊、 就唔会生到好似上天空咁高噶嘛？ 哦， 系啦，咁佢系有少少厚度嘅叶啦，咁 做人一样 系啦，又俾你食到呢个字，咁其实你都可以养咯，但系 种啊种啊， 系你可以种咯，但系佢系需要阳光，但系唔可以太强嘅阳光咯。 嗯， 咁你 系啊，呢啲叶咧。通常晒得太多阳光，佢会黄啦，同埋佢好快啲水分会被抽干、嗯。 所以其实你平时譬如种泥有入泥嗰啲嘅西瓜皮蕉草咧，其实通常啲人会摆书房、 嗯、 或者系摆喺即系房间嘅角落屋企。 好啱、哦，好啱、哦。你摆喺书房咧，有一种好奇怪书卷嘅味道。 系啊，好得嘅，好靓。 即系你谂下一个教授 professor。在他的房里面他就摆了这个西瓜皮蕉草。即是当他的可能、学生行入去的时候见到 professor 的时候哇旁边那些不是花朵是一个很稳重的西瓜皮蕉草。即是意喻着是什么呢即是什么呢、 嗯、 哇 professor 扇了你都不知道、啊。 喂，仲有咧，如果你真系养佢咧，佢中意温暖即系湿润嘅环境啦。咁但系如果你冻到譬如十度，如果平时你可以即系你摆喺天台嗰度种啦。咁但系如果太冻嘅时候，就搬翻去头先我讲嘅室内啦，即系书房咯、 哦， 即系唔可以太冻噶，日常要保持喺17-30度咯。 明白明白。你头先讲过话佢有几个形态啦，第一个就 系 种喺个泥嗰度啦，佢、 啊、 仲有啲咩形态嘅咧？系咪切咗之后就放喺个水嗰度？ 系啊，终于知道啦，你嗰个 叫 切 花， 系啦。 告诉你听， 系我就系最近见到好靓咧，就系好整齐咁样，见到花去接咗一大沓板度，摆个水摆个而家好中意摆个透明嘅水樽嗰度，咁摆到就已经好靓。 切花佢如果呢个西瓜皮蕉草摆几耐啊？ 我谂都摆到六七日噶。 OK， 呢个贵唔贵啊？佢 我见到睇先，我有个价钱，唔知唔记得摆喺边啦，我再补翻俾你啦吓。 好好啊， 我都见到$10，但我唔记得$10系一块定$10几。 哇！几块噶？ 我觉得叶系好贵，$10几你觉得好贵定好平咧？请问白先生， $10几嘅话，我觉得如果叶嚟净系买叶嘅话，我会觉得如果佢$10有三块，我觉得 OK。$10一块我就觉得开始贵啦、 嗯。哦，因为我嗰个见到个系手掌咁大嘅，咁、 哦、 我唔知$10系一块定三块，我冇揭啊。 系， 因为有阵时候啲用橡筋箍住佢，咁佢就咁摆咗喺度，我冇留意一块定系三块。 明白。 不过$11比较贵啲，我觉得。 我都觉得系嗱，种泥又有啦，水种嗰啲切花形式又有啦，仲、嗯、有冇其他形态嘅咧？ 冇噶啦， 冇噶啦， 系啊。又唔食得， 唔食得嘅呢个， 唔食得。 可能有啲人会觉得会似西瓜皮，会唔会同美容有关啊？ 唔会，你西瓜皮都唔会食啦。 西瓜皮会噶，唔系噶，西瓜皮可以我嚟食噶，凉噶嘛。西瓜皮即系天气热嘅时候咧，可以我嚟做呢一个嘅材料食材嘅西瓜皮。 嗯，但我估啦，而家中意簡約北歐風咧，啲人住喺屋企裏邊，我啲朋友都係一部灰嘅牆，佢、只有灰嘅牆，跟住擺自己嘅畫，跟住就會用個水杯，其實唔係水杯，係魚缸型嘅一個水樽， 圓形嗰啲， 圓形啊，圓柱形啊 ，whatever， 咁就擺幾塊落去咧，咁好靚咯， 咁啊有格調啦。 啊，我覺得 office 就算 office 好光猛，嗰啲 office 好鬼光猛嘅，唔知點解咧，開曬光管。 啊，如果好光猛嘅時候咧。擺綠葉好，因為綠葉可以將整個嘅環境嗰個感覺咧調翻冇咁光。如果你用嗰啲好鮮嘅花，譬如你用鮮黃色嘅玫瑰啦，咁、你咪反光再加反光，咪變咗反光板咯。嗰啲花， 啲顏色嘅敏感度都拿捏得不錯， 唔錯，我個人真係幾好噶。咁呢個西瓜皮蕉草啦，咁啊都幾好嘅，我自己覺得。咁啊而且咧泥種又得，泥種又可以繼續長種落去啦，係咪先？咁啊叫做即係。种得好嘅就以后都可以继续摆喺度嘅，同埋咧摆喺老板房间最好。然后咧咁啊，秘书就可以成日入去淋下水咁样，又可以借啲椅啊同老细倾下偈，唔错喎呢个吓。令到成个 同事气氛几好。可唔可以讲个小 tips 俾大家听下？ 请随便。 即系逢亲呢啲叶咧，咁大家唔好以为摆咗喺度算，因为佢真系会吸尘。之前都讲过，咁有阵时你晚翻嚟屋企咧，其实你就用将湿厨房纸啊，成抹一抹个叶嘅面咯。 哦，如果用喷水壶喷佢个叶，个叶面会唔会喷走埋啲尘咧？ 我觉得要抹走， 要 抹 走， 系啦， 攞手指抹得唔得？环保啊，谂住。 好啊，你用手指抹，跟住你洗手抹一样，系你搵张纸咯，抹。 我洗完手 喺 抹布嗰度抹。 O K 啦，你中意啦，或者吹走佢啦，或者由佢都得，其实封晒尘都 O K， 由佢吸尘，咁佢就可能会寿命短啲咯，唔好咁靓咯。你买翻嚟都系靓啫。 咁啊系，咁啊系，都系想佢靓啫。 系啊，你抹一抹佢。 系你抹一抹咯，或者 用啲用盖纸咯。 系啦，我啱想讲。 抹 个 嘴。抹个嘴嗰啲抹一抹佢咯， 食完肉酱意粉咁，你抹完嘴嚟抹下， 系啦，系啦，咁摆到靓啲。如果你想做花都得嘅，你将佢比较短啲个支框，咁就搵啲铁丝或者我哋会有另一束签啦，将佢延长佢，跟住再做佢花速度都 OK 嘅。如果你中意想你想玩呢样嘢嘅话， 绿叶、 我未见过有人做，系、但系其实可以大家去试下。 呢个都唔错，我自己都觉得几靓、我觉得好啱男仔啊。即系我哋成日都系介绍好多花嘅时候，系啦，都可能话女仔 OL 会摆喺边啊，会点样种啊，但系呢个咧。即系 f 男仔嚟讲，我觉得系一流啊！大家试下啦，呢、這个叫做西瓜皮蕉草，试唔到人噶，唔该晒安乐，拜 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早晨各位听众，七点零七分啦，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七点零七分嘅早上啦。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咧，除咗继续咧都有小白喺度啦 ，Vicky 喺度啦，早晨， 早晨，早晨。 咁啊，交通组方面啦 ，Jessica 都喺度啦。 早晨啊，各位。 早晨，系啊，咁啊 ，Jessica 其实都一早翻咗嚟噶啦，咁啊，而家就喺晨光交通天文台嗰度同我哋睇睇呢个交通情况先。 冇错，咁咧隧道情况方面咧，除咗红隧九龙入口啦，依家近住理工湾位比较车多之外咧，现时各区嘅隧道都大致畅顺噶。咁路面情况方面啦，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而新界区咧。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都开始比较车多噶啦，龙尾排到福亨村。咁再提提大家一啲嘅特别封路措施啦。受到琴日嘅流浮山深湾路火警影响咧，介乎流浮山道同埋天悦路嘅深湾路全线系仍然封闭噶。咁仲有油麻地海泓道有路陷啦，去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嘅部分行车线都系继续封闭紧嘅。咁记得要留意翻啦。 咁又继续封啦。即系文昌街嗰度附近咁啊，亦都留意埋流浮山嗰度。不过好彩就流浮山嗰度咧，就唔系话好多车会经过，最主要都系啲大货车啦，因为附近都多呢一类型嘅即系货柜场咁样。 系啊系啊。 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吓。咁啊，交通方面其实今朝都几好啊吓。咁啊，大家着衫嘅时候着多两件，咁啊应该冇乜问题噶啦。 系有啲凉啊，最近 凉意啦，系啊。其实好事嚟嘅，咁你十一月而家立咗冬啦。 都系，仲 唔凉咩？ 就有少少奇怪啦。 系啊，唔凉惊啦，凉咪好咯。因为我哋仲有四季嘛。 系啊。 如果唔系，大家想好多，香港冇四季嘅，香港有。记住香港有四季嘅， 冇错， 系啦系啦。 咁最近咧，上个星期啦，都唔系最近，系上个星期咧就网传一张相，就系讲机场快线嘅座椅，系啊有藏室啊， 系啊我都见到啊， 系咪有少少惊啊？ 见到嘅时候我都有少少，哇，系咁样， 滚动咯。 咁当然你港铁都讲咗啦，佢哋会即刻了解翻嗰张相啦，睇翻嗰件事啦，亦都即系唔想引起大家嘅无谓揣测，亦都会消毒嘅。 系啦，咁当时咧，咁接到乘客嘅通报之后，其实都有派人上车去检查嘅。咁咧暂时就未有发现啦。不过咧，佢哋仍然咧会将嗰架列车就收翻去个车厂嗰度作一个彻底嘅检查同埋清洁嘅。咁所以大家都可以放心。 系啊，咁系啊，咁咪好咯。即系大家嗱嗰张相唔知真定假，咁有张。 相出咗出嚟啦。咁你见到佢哋其实亦都系认真对待，收翻厂 check 啊，亦都即刻咧就做消毒啊咁样，咁无谓令到大家有啲担心啊，呢啲咪好咯。 系啊，咁但系咧，原来咧唔系净系话可能地铁呢啲咁样嘅布椅有藏室啦，可能搭巴士都会有噶。 系、 嗯 啊， 有啲因为巴士个座椅嗰度系毛茸茸咁样嗰啲质地系咪啊，就好容易啦，系咪啊？ 系啦，咁仲有其实有一啲嘅黑点嘅，之前咧就有灭虫公司啦，就喺社交平台度咧就发出一个贴文啦，就系咧同大家即系提醒大家，巴士有边啲位咧系容易有藏室嘅，咁除咗 凳同凳之间嗰啲啦。 冇錯，都有 嘅 座位有嘅，因為座位其實唔單止啲罅，可能咧佢座位底咧好難去即係 清潔， 反轉嚟清潔噶嘛。咁、可能抹兩嘢就算咧，咁就可能相對嚟講係有陣時真係明嘅，因為有陣時你冇理由逐張逐張凳咁樣反起嚟清噶嘛。咁所以咧座位係其中一個啦。咁另外咧扶手都有機會有、 啊，竟然 係 扶手都有。 其實我前幾日咧搭巴士，咁我想。上层啦，咁啊一路一嘟完之后咧，即系俾完钱啦，咁我就谂住啊入去啦。我又谂过啊，想唔想上层好咧？我嗰下我个脑真系闪咗一句就系、是，攞上层嘅话架车又开紧，咁啊我上上层即系要揿住个扶手、啊，扶手会唔会有呢啲嘅咧？我真系有谂过，但系我就会谂啦。应该冇嘢嘅，你而家同我讲，竟然间有机会， 有机会有。 但扶手个面系滑捋捋光滑咁样噶嘛， 可能 会 有啲罅、 啊，因为扶手咧，佢想你嗰、那个扶手个触感系啦，捉得好啲，佢有啲坑纹喺度嘅， 系啊， 嗰啲坑纹都会容易藏。 咁细啊，嗰啲坑纹， 不过 全部戴手套先得啦。 不过佢都话咧，其实黄色即系我哋啱啱讲有坑纹嗰啲扶手之外，其实比起呢一。种扶手咧，黑色嗰啲扶手，即系可能座椅隔篱咧， 嗰只啊，嗰只胶嗰只，硬胶嗰只， 系啦，嗰只咧系易啲嘅， 哦， 系啦，同埋咧车厢顶咧啲麻绳材质嘅扶手， 车厢顶啊。 嗯， 我麻 即有啲你咁样咪上面咁样咁样 扶住嘅。哦，我知边啲啦， 系。 系 啦系啦， 即系啲环啊。 系啊系啊，佢有啲麻绳嘅材质噶嘛，咁嗰啲位其实都容易有藏。 哦，咁样啊？ 种植噶， 嗰啲好难抹添。 嗰啲啊，嗰啲难搞啲。 咁高抹到， 所以我决定咧，由今日开始咧，练扎马。窄到唔使扶，你讲笑啫吓。 搭巴士窄埋有技巧噶，真系 有啊！我啊搭巴士，但我都系搭公共交通工具带嘅，即系嗱，以前细个搭，而家都有港铁啦。佢突然一日耐唔耐，可能无啦啦，突然间刹掣咁样或者坐错咁。我呢啲公价好啊，喺香港搭呢类型嘅铁路咧，你就知嘅，一定要打横企嘅人，千祈唔好咧就唔好打直，即系唔好面向车头，系啦， 系啊，系啊， 系啦，系啦，咁样企。 咁仲有安全带都会噶， 安全带又有， 系啊，安全带，因为都系嗰啲材质都系比较容易有啲。 完全忽略咗安全帶呢樣， 係所以都有機會出現啦。同埋咧，有啲譬如有啲機場巴士啊，佢哋咧咪會有插數，即係方便可能插電 個 USB 嘛 ，USB 頭都有啊， 都有。 哎呀， 係總之大部分 我呢啲最中意喺巴士上插電嘅人。咁如果我插完電之後，我咪將嗰個塞咪帶埋翻屋企， 消一消毒啦，可能。 我点估到？我想插电啫， 插电线个插头。 不过只系一啲比较高危嘅地方啫，又唔系话一定有嘅。咁所以大家可能注意一下，睇下会唔会 安全。 系啦，抹一抹啊，系啦，或者尽量避免，系系。 或者放入袋之前望一望先。 系啦，望一望。 有冇讲到其实喷消毒药水佢即系譬如啲酒精嗰啲咧，会唔会死噶嗰只？ 我见过就系话 高温 消毒。 系我都见过七十度啊嘛，但系我喺条街嗰度好难七十度自己抹噶嘛，又危险。即 系 如果佢可以嗱一比九啊九，我冇理由攞出街噶嘛。咁如果你话普通嗰啲，譬如搓手液啊，或者酒精火酒啊，喷一喷都已经系可以整到佢嘅话咧，咁因为我自己其实我到而家都系嘅身上面都一定有啲喷喷喺度嘅。咁如果你喷完之后佢可以即系搞掂咗佢嘅，咁我又唔介意啊。其实好多时即系特别系疫情嘅时候，大家都已经。有个习惯就系，就算见到人喺巴士上面或者搭港铁嘅时候啦， 喺度噴嗰張凳啊，噴下啲扶手啊，其實已經係唔係一件奇怪嘅事嚟嘅，係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哦，咁你想注重個人衞生啫，咁亦都係即係叫做合乎公眾衞生啊，都唔會俾人望住，而家都係大家明嘅有啲嘢咁。咁如果你話噴完之後佢可以搞掂佢嘅，咁我真係樂意繼續噴、啊。 不過我目前又未揾到話酒精係可以即係叫做整走啲床虱嘅，目前都係嗰啲高温啊、 高温 嘅消毒啊，或者 擺 入雪櫃冷藏，即係嗰啲負十八度嗰啲冷藏。 負十八度啊！你唔好叫 雪櫃負十八度， 唔好一上車就同阿車長講喂。嗰只嘢好犀利啊！嗰只山啊，我开到冷气最冻先噶，唔系啊，你开到最冻都去唔到零度啊。 系啦，不过仲有方法就系用一啲佢哋话系具残留，即系可以残留到嘅一啲除害剂咯。 吓， 系啦，咁嗰啲，但系我就唔即系目前我就唔知道呢啲可唔可以用喺啲电器啊，佢系一啲。清洁剂咁样嘅嘢嚟嘅， 残留嘅清洁剂。 系啦，但系咧，佢因为我之前屋企有用过，佢系唔会挥发嘅。但系咧，摸落去咧个质感系有少少黏黏地咁样嘅感 觉。哦，咁啊唔啱用喺公共交通工具上面啦。 系啊系啊，但系如果真系万一屋企有，可以试下呢一啲咯。系、啦，但系如果真系都搞唔掂咧，可能就要揾灭虫公司嚟个屋企遇到呢啲虫。 之前都讲过啦，如果即系而家都多人去旅行啊嘛，咁啊去旅行嘅时候，大家都可以谂下，即系嗰个行李个辘啊，行李个辘啊，哎呀，你 系 点估到原来行李辘佢都会黐住喺度啊？ 冇错啊。 咁啊，所以咧呢啲麻烦啦吓，咁啊我哋。最紧要就保持个人嗰个嘅卫生，咁啊继续咧保持住呢个干净咧，就唔好俾机会佢哋呢啲咁样嘅虱影响咗我哋嗰个生活。 冇错， 系啦，好，咁我同阿 Jessica 咧倾住咁多先啦吓，唔该晒。天气方面咧要问一问啊，即刻行咗出去嘅 Vicky 先，睇下出边嘅天气冻唔冻各样嘢咯，凉唔凉啊而家？ 今日咧，反而而家我今日出到嚟咧，冇琴日咁大风、哦，但系天气咧都系稍凉嘅，但系就冇咁大风咁解啫。但系今日个天好似靓啲，今日咧啲云咧变到都唔系灰蒙蒙一片啦，都见到咧蓝天，喺啲窿窿罅罅，喺啲云嘅窿窿罅都见到有蓝天嘅，咁太阳白白都出紧嚟啦。咁相信今日嘅天气应该都唔错、哦，几舒服、哦那个感觉。 系咁都几好啊嘛，清风送爽，咁希望大家都精精神神啦。 是啊，冇错啊，其实喺西安呢，喺周末嘅时候呢，其实佢都迎来咗今年嘅初雪啦。但係呢就伴随住一啲阵阵嘅雷声喎、哦。咁所以呢个呢就係大陆北方係非常之罕见嘅一个冬雷现象。有冇听过 哦，冬雷啊，冬天哦，又落雪又雷喎、哦。呢、这个都。 对啊。 咁似恐怖片嘅。 又唔系，唔使惊，呢啲自然现象嚟嘅啫，只不过系少见啲。咁咧有好多民众咧都以为，诶做咩咧瞓到半夜系咪有爆炸咧咁样？咁、其实咧我哋亦都俗称咧叫做雷打雪。咁其实点解会有雷打雪咧、就系当某一个区域啦，佢嘅降雪嘅过程咧伴随住一啲有行雷。打限雷啦，咁其实咧就系当某个区域一啲冬季嘅气温偏暖嘅时候，即系个湿。暖湿嘅空气咧就相当旺盛嘅时候，又同另外一个区域强冷嘅空气相遇嘅时候，即系当一边好冻，一边好暖嘅时候，嗰、个温差咧就会有一个剧烈嘅变化啦。咁、令到嗰个暖流咧就会开始上升啦，加剧咗个气流之后咧，佢就会造成一个强烈嘅对流嘅天气。 系， 咁就好容易咧就有呢、一个令到会有行雷嘅迹象啦。咁、然后咧，但系又落紧雪，另一边霜，咁所以咧就会当行雷嘅时候。又有呢、落緊雪嘅時候，咁啲雷咧就好容易打到啲雪啦，咁所以就會成日聽到砰砰聲咁樣啦。 係，就落雪落到砰砰聲嘅真係。 係啦，咁但係我哋香港就唔會啦，因為一嚟我哋唔會落雪啦。咁、但係如果大家即係去開旅行嘅時候，好似嘅天氣落緊雪喎、哦，咁但係可能其他周邊地區咧未去到落雪嘅氣温，可能仲係有啲暖流嘅氣温嘅時候、可能就會有想落雨啊，会有行雷嘅迹象，咁、就会有雷打雪啦。咁但系大家听到啲白蜢声就唔使惊， 系 可能系自然现象嚟嘅啫。 自然现象嚟啦。好，咁我哋都睇睇今日嘅天气方面啦吓，大致多云，早上系稍凉嘅，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最高嘅气温25度左右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咁啊渐转吹清劲东风。展望啊，明日北风会增强，咁啊稍后气温逐渐下降，星期五以及星期六早上咧系清凉噶，最低嘅气温咧会喺17度或者以下噶，阳光充沛以及非常干燥。咁啊见到而家室外气温。 温系21度，相对湿度咧就75%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属于2至3，低水平啦。咁啊真系星期五嘅时间，见到天文台9点天气预报咧都有个冷啊冻嗰个啦吓，咁啊大家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千祈咧就唔好涉亲啦。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早喺晨光大学入边啊，咁啊电话旁边咧就拨通咗啊，香港注册中医师啊陈佩斯医师 Terry， 早晨， 早晨啊小白， 最近咧啲天气咧，哇，真系开始清凉啦吓，咁啊亦都有天文台都预告啊，天气会非常干燥嘅，咁啊弊家伙啦，我啊除咗咧嘴唇都成日惊爆拆之外啦，咁啲手手脚脚咧，哎呀，特别系手啊。我嗰個叫乾燥嘅問題咧，都幾嚴重啊！所以我哋今日咧就將個焦點咧，同各位聽眾一齊了解一下我哋自己嘅皮膚啦嚇。咁啊，唔知道嗱喺中醫嘅角度嚟講咧，皮膚如果係天氣乾嘅時候啦，有啲咩辦法去到保養？會唔會係要食中藥調理啊？定係點樣？有啲咩補品嘅咧嚇？ 嗱喺中醫角度嚟講咧，皮膚你估係咩負責嘅？ 心肝脾肺腎啊， 冇錯， 我估皮係咪㗎？ 其實係肺。 啊肺啊， 主皮毛。 哎呀，真系唔知喎，呢个估唔到。 系啦，所以你发觉咧，譬如有啲人有敏感嘅症状，例如鼻敏感啦、眼敏感啦，即系眼好痕啊咁样啦。其实加埋咧，好多时都会系皮肤敏感啦、食物敏感咁样嘅。系啦，好容易有啲敏感嘅体质嘅。咁皮都有啲关系，因为皮咧，其实佢同所有嘢都有关嘅。因为譬如我哋饮食啊，食所有嘅嘢咧，都系同个脾胃有关啦。咁但系咧，特别系肺主皮毛嘅，咁同皮肤关系大。咁所以有啲人，譬如有湿疹啊嘅人咧，又可能同时会有鼻敏感啊、哮喘啊呢啲嘅症状噶。 哦，即系全。有冇連住曬嘅？原來 係啊，咁所以咧，如果我哋有皮膚嘅問題咧，我哋要搞嘅咧就是、要針對嘅地方咧就係、是、肺同埋脾啦，因為脾咧同四季都有關係。即係之前我哋都講過啦，好多時乜都同個脾有關嘛，所以你點都講個脾先嘅，係咪？係啦，係冇錯嘅。咁而咧嗰、那個，如果我哋個脾胃好咧，嗰、那個適應力就會強啦。咁而家嗰個天氣嘅變化突然間轉涼啊，又乾燥嘅時候咧、我哋適應得到咧就得啦。如果咧而家個天氣變化，突然间又冻咗，咁我哋个脾胃弱咧，就好容易出现一个问题。而家常见除咗个皮肤之外咧，肚屙都有啦，吓咁样。 系系、哦，咁、我又真系好奇啦。嗱，而家呢个年代咧，大家天气干啊，搽润唇膏啊，或者搽 cream 啦，咁啊，即系润肤露嗰啲啦。咁但系我断估以前，譬如宋朝没有 cream， 没有润唇膏啩。咁如果中医角度嚟讲，我好奇其实佢哋会点搞嘅咧？ 嗱，其实咧，都有嘅，都有。 哦，系咩？都有噶。 有，因為咧，譬如你留意一下好多我哋嘅中藥膏噶嘛，譬如啲而家嘅紫雲膏啊，啲咧其實都係一啲中藥嘅配方啊，有啲紫草啊、甘草啊呢一啲咧，磨粉啊，去而成一啲嘅膏狀咧，有嘅，我哋一直都有一啲潤膚膏嘅嘢、 我係唔知道以前細個好似讀書嘅時候咧，即係小學啊、中學嗰啲咧，係聽過咧，就係話以前成吉思汗即係蒙古啲地方咧就好乾燥嘅，咁我哋就會用嗰啲動物嘅脂肪咧就提煉過之後就踩自己皮膚上面就當係用潤膚露咁，唔知道真定假呢、這個？ 是真的、 真的 動物嗰、那個係啊，因為動物嗰種嘅脂肪咧，其實對於我哋嘅皮膚咧係非常之吻合嘅，譬如豬油啊嗰啲咧係好好嘅。咁當然啦，我哋有一定嘅份量啦，太多都會好唔舒服啦。 係啊係啊， 所以動物嘅油咧係好適合我哋嘅。系，尤其是表面，其實日進食都係嘅，少量都係OK 嘅。咁你講翻頭先啦，譬如話，好似我皮膚好敏感嘅時間咧，或者好乾燥適應唔到咧，其實中醫角度咧都要同脾胃有關。就係、是、我哋食物落到我哋身體入邊咧，本來咧就會將入邊嘅水谷精微，即係好食物裏面好正嘅嘢咧，就變為氣、血同埋津液嘅。咁氣就大家知道有咩用啦，就真係啊講嘢有冇氣啊咁啦。 係啊。 血咧，其實就除咗我哋即係流血嗰啲血之外咧，其實佢仲有好似就係津液啦，就有滋潤嘅作用喺當中嘅，即係液體咁樣。 咁、樣。 係啦，咁所以我哋咧個皮膚，咦，我哋好滑喎、咁樣，就係咧我哋有津液去滋潤我哋嘅皮膚啦。 哦，咁即係而家天氣乾燥，我啲手手腳腳咧就開始見到嗰啲白色坑。啲皮膚乾燥咧，咁即係 紋喎，可能甩皮個再嚴重啲就會 係啊係啊，咁即係我津液唔夠喎。 冇錯啦，咁所以頭先你話咧去健脾胃咧都係啱嘅，即係個脾胃弱，所以引起嗰個皮膚嘅問題都啱嘅。咁因為我哋咧夏天嘅時候好多時候可能忍唔住啦，或者上個禮拜都覺得熱嘅時候咧食個生冷凍嘢，好多時傷咗個脾胃，個脾胃弱嘅話咧，自然咧做唔夠去氣血啦，咁樣氣血唔夠啦，津液唔夠嘅話咧就滋潤唔到咯。咁再加上咧，我哋個而家個天氣比較凍啊嘛，咁其實咧，如果我哋譬如話嗰個肺都本身係弱啲嘅，容易有啲敏感嘅情況，因為有可能係比較多啊，或者即係始終咧香港人口密集一啲啊， 高楼大厦又多咧，个空气又唔系几好啦。咁、于是咧，亦都会导致我哋即系容易有一啲嘅鼻嘅问题啦，譬如嗰个哮喘，头先讲哮喘啊，呼吸道嘅问题啊，咁样。咁、所以咧，个肺又弱嘅话咧，而家呢一刻就唔出现一啲皮肤嘅过敏嘅反应啦。譬如头先讲，系啦，头先讲嘅即系甩皮，即系好干燥啦，甚至仲去甩皮啦。咁又或者有一啲咧就会出现一啲红疹啦，系啦，或者痕痕地啦咁。咁如果呢啲情况咧，都系少少嘅啫，痕下嘅啫，或者少少干燥嘅，咁当然呢啲可以通过咧，譬如简单嘅食疗啦，例如好简单，大家都知道干燥咯，我哋就梗系饮啲蜜糖啊，又或者煲啲雪梨水啊、罗汉果呢啲滋润下咧都可以嘅。咁亦都要做运动。微微出汗，因为而家咧天气咧都我哋冬天立咗冬啦嘛，冬天啦，咁我哋咧就唔使好似夏天咁样咧做啲好剧烈嘅运动，出好多汗嘅。咁、但系我哋都要喐，因为喐下咧令到嗰啲气血行得好少少。如果咧有少少微微汗出咧，咁啊将入边体内啲唔好嘅垃圾咧排咗出嚟，咁啊于是气血行得就畅通一啲咧，我哋咧就可以有多啲津液啊气血咧去到滋润翻我哋嘅皮肤噶啦。 系，如果天气清凉，天气又干燥啦，其实就算出去做运动咧，都好快脆挥发嘅，所以都唔系好觉噶。咁所以都系舒服噶，咁啊鼓励大家做运动。咁头先阿 Terry 都有提过咧，譬如蜜糖水啦，咁即系而家我哋呢啲天气咧，我哋一饮嘅时候，除咗系滋润我哋个喉咙之外，对我哋嘅皮肤亦都系有帮助啦吓。 系啦，咁譬如咧，而家咧，你发觉如果好干燥，咁我哋拣食物嘅时候可以点样咧？咁啊留意佢系比较多汁多水嘅咧，基本上都有啲滋润嘅作用嘅。咁所以头先讲啊，雪梨啊，而家一定好中意食嘅雪梨啊，煲雪梨汤啊呢一啲啦，又或者雪耳啊呢一啲都系有啲滋润嘅作用嘅。 系嗱，咁除咗系皮肤讲甩皮或者干之外啦，有阵时皮肤都会出现一啲红肿嘅问题啊，甚至真系甩埋皮啊咁样，咁我应该点样处理佢好咧？ 咁我哋睇一睇呢一个情况发生咗几耐，同埋严唔严重啦。咁、如果系真系天气咧突然间变化，咁咧我少少过敏嘅啫，咁好多时候可能搽下 cream 啦，要足够嘅休息啦，因为我哋要休息够早啲瞓咧，我先够气血去打仗嘅。咁如果咧唔得，即系越嚟越嚴重，行得好緊要啊，影響睡眠啊，或甚至咧嗰個範圍越嚟越大嘅話咧，呢、這個時候我哋就要求醫啦，就唔好諗住啊食下滋潤嘢就算啦。呢、這個時候因為點解咧？嗰、那個皮膚好紅好腫係咩意思？就係啲氣血停滯，即係張實咗，於是佢就會局部咧有熱嘅。咁呢個時候咧，如果你話，靠自己咧就可能唔得啦，越嚟越嚴重嘅話又影響咗瞓覺，咁我哋就要咧去睇醫生啦。咁你中醫角度嚟講咧，我哋離唔開咧就係要健脾胃祛濕啦，同埋補肺啊呢一樣嘢嘅。 係，咁啊身體嘅皮膚會唔會無端端紅腫，定係還是一定有原因嘅？ 哦，我哋嘅身體呢個毛病一定係有原因嘅。咁例如係啲咩？頭先講啦，我哋一定係平時飲食唔好節制啦，亦都好多時咧就係壓力都有影響，因為壓力大啦，瞓得唔好啦，氣血又唔夠啦，這個都係常見咧誒誘發到咧呢個皮膚問題，尤其敏感嘅情況發生嘅。 哦，咁啊再問都一樣啦。最近大家都好關心咧，可能有啲蟲啊，會有陣時蚊叮蟲咬啊咬到。雖然而家就話天氣涼咗啦，咁但係都好難講嘅喎。有陣時你無端端俾啲昆蟲針到嘅話啦，咁皮膚都容易，譬如痕癢。咁你喺痕嘅時候，唔知中醫角度又會唔會有啲咩方法可以應對一下 咧？其實咧，如果真係咬咗一兩粒，好似我哋俾蚊咬咧，一般就唔使點處理嘅，因為我哋身體咧都有一個抵抗嘅能力嘅。咁如果你發現唔係，有啲小朋友啦，啲俾蚊咬完之後咧，可能個反應好大嘅，好過敏啊，腫曬啊，甚至如果就係太嚴重咧，佢真係會有發燒嘅情況嘅話咧，這個就一定要求醫啦。咁當然我哋唔使話喂俾蚊咬即刻去求醫嘅，我哋可以觀察嘅，其一兩日到咧，我哋就會散噶啦，因為我哋有足夠嘅氣血咯。咁休息夠當然要做呢一樣嘢啦。咁如果你發覺唔係蚊爛嗰個位咧，或者俾昆蟲咬嗰個位置咧，佢好硬啊，越嚟越硬啊，或者嗰個範圍越嚟越大嘅話咧，咁我哋就要即刻去求醫啦。因為其實最主要咧，我哋講咧就係氣血唔夠引起嘅。咁我哋局部嘅位置，我哋可以用一啲清解毒啊嘅藥啦。咁而咧整體嚟講，因為個氣唔夠嘛，所以我哋就可以健脾胃補氣呢個角度去處理咯。 係啊，最驚就係小朋友有陣時忍唔住咧，就係咁拗啊，拗到咧即係損曬皮膚又流血，咁即係陰功啊！到時 係啊，咁其實就係痕亦都係麻煩嘅，因為咧如果佢拗損咗嘅話，又有一個大嘅傷口，身體又要嘥啲氣去修復啦。咁咧呢個時候爸爸媽媽就比較辛苦啲，要捉住佢嘅手啦，或者幫佢喺輕輕面前去掃下佢啦，咁樣。 係啦，咁啊呢啲方法啦，咁啊大家可以參考一下。遇到有問題嘅，咁啊問翻啲註冊中醫師啦。唔該曬 Terry， 我哋下個星期再講，拜拜。 拜拜。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乘搭专机在本港时间清晨抵达美国三藩市，他将会出席在当地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且在会议期间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加森是加州州长纽森、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等高级官员到机场迎接。这次是习近平相隔六年再度到访美国，亦都是中美元首相隔一年再次面对面会晤。外交部之前说，这次中美元首会晤非常重要，两国元首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的战略性、全局性、方向性问题，同埋事关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沟通。美国总统拜登说，他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的目标是恢复两国之间的正常沟通，包括军事接触。拜登说，在中美经历一段时间的紧张关系之后，他正是试图令两国关系变得更好。当被问及怎样衡量这次会晤会不会成功的时候，拜登说要中美关系回到正常轨道，包括在危机中能够沟通并且进行电话交谈，确保美中关军队仍然保持联系。另外，拜登说美方并不是尝试与中国脱钩，又说如果中国普通公民能够有一份不错薪金的工作，对大家都是好事，但是他不会支持美方必须要交出所有商业机密的立场。翻嚟本港，警方表示，近年诈骗和洗黑钱案涉及快旅户口的总被捕人数有上升趋势。今年头八个月已经有3958人被捕，较去年的3708人和前年的2220人增加。除了因为警方加大执法力度之外，亦都同时反映快旅户口被犯罪集团利用进行洗黑钱活动的趋势不断上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日北至东北风，渐转吹清劲的东风。展望听日北风增强，稍后气温逐渐下降，星期五和六朝早清凉，最低气温在17度以下，阳光充沛和非常干燥。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 Jessica 提提你，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有坏车阻路，依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依家管道范围比较车多，而九龙入口就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东隧九龙入口依家龙尾排到油丽村，狮隧沙田入口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就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啦，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另外新水湾道落返坪石依家龙尾排到圣约瑟英文中学。咁仲有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都系车多噶。依家龙尾排到富豪东方酒店。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依家龙尾排到沙田马场。仲有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回旋处都系车多噶，依家排到五块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to 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行政长官2023年施政报告，致力为香港增强发展动能，促进民生福祉。全力推动大型建设、产业发展，汇聚顶尖企业、人才，打造国际专上教育枢纽，培育本地技术专才，鼓励生育，照顾好老人家，保障大家健康，携手建立关爱共融社区。 拼经济、谋发展、为民生添幸福，这一份是属于每一位市民的施政报告。 话你知。 我想买两条厕纸啫，使唔使问我攞咁多个人资料啊？咪啦，平得个少少，都系唔好喺呢个网站度买啊！ 叻咗，识得一发现唔对路就停止输入资料啊！除了你可以信赖的网站之外，记得千祈不要向任何人透露银行账户密码、信用卡号码等等的敏感资料。在任何地方输入发送至你手机的一次性密码之前，除了不要被人知道之外，都应该留意清楚那个一次性密码的用途和性质。 使你说，我每次网购完一定会登出账户，还开启账户活动通知功能，这就可以密切留意网上购物平台、银行和信用卡账户等等。万一有些什么不寻常或者未经授权的交易，我都可以即时知道。 最厉害是你呢，不过等我帮你部手机安装埋抗恶意程式码软件先。你仲要记得定期更新装置的操作系统、浏览器和手机应用程式。 好，咁你帮我搞掂晒呢啲啦，唔该。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天仪播成。 二台话你知 ，CIBS 人人广播。 入实验室咁紧急制，不如入录音室，你又制唔制？ 一齐倾下偈咯。 吓，倾咩啊？ 讲下规矩定系啲规矩，分享谂法。唔使闭翳， 无论咩种族都可以开咪呢个平台，就系俾你讲下你嘅故事。 吓，讲咩话？ 咩话都得啦。 CIBS 新一期节目现正接受申请，申请即上 cibs.rthk.hk。 健威，你食唔食腊味噶？ 阿 Lu， 点解咁问呢？ 你冇听过秋风起食腊味咩？ 啊，咁啊，梗系有啦。但系我唔系样样腊味都食噶噃。 咁就啱啦，腊味真系有好多种噶。究竟边种最啱你口味呢？ 听实呢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同健威知识会社啦。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嘉明。 早晨，早晨，星期三的早上七点三十八分，早晨嘉明， 早晨啊， 喂，早晨各位， 早晨啊小花， 早晨各位，早晨嘉明， 早晨啊 Vicky， 早晨你各位晨光的听众朋友，我想问一下大家咧，过去的星期一晚有没有留意过我哋维港上空的天空呢？ 啊，维港， 好多图案咧， 你见到啊？平时咧，我哋就每一晚都有八点钟嘅幻彩咏香江啦，都已经一个非常之盛大嘅一个破晒健力士纪录嘅幻灯 show、嗯。 因为我哋一路咁样有呢个激光 show 咧，激光咗好多年啦，即系喺激光中嘅城市。 嗱、激光过后咧，原来喺过去嘅星期一晚。大概九点钟，即系激光完之后嘅一个小时度啦。突然之间喺香港嘅维港上空，出现咗一个光影嘅节目。 哎呀，好靓啊！ 嗱，因为事前咧，我就冇乜关心过啲宣传嘅东西啦，咁我亦都唔知道呢一件事咧，究竟系彩排啊，定因为系啲私人派对嘅嘢啦？因为我哋之前咪有讲过跑马地，就有一间做人寿好犀利嘅，做 M P F 好犀利嘅公司啊，佢哋报喜都会有一个 show 做出嚟， 系有放少少烟花咁样， 系啦， 应该有相关申请嘅，系啦系啦， 会唔会又系呢啲嘅即系神秘意思咧？又试过之前都几年前啦，系搞一个倒数 show 嘅时候咧，都有啲大台咧就会有啲加插嘅环节，就系有呢啲无人机集体做嘅一个表演 show， 系、哦。 咁嗰度咧又會有好多唔同嘅彩排時間噶嘛，咁通常彩排時間咧就未必去到當時咁夜啦，未必去到十二點鐘啦，但之前都會有呢啲少少嘅片睇下嘅，咁我就諗係咩事呢？ 又有雪人啦，又有招财猫啦，跟住望一望下，又有啲好似好熟面口嘅公仔样喺嗰度噶。 咁多嘢睇嘅，原来礼拜一 系啊， 即刻谂翻自己礼拜一做咗啲乜嘢先。 系啦，九点零钟嘅时候，你当时身处喺边度咧？有冇望过维港天空咧？嗱，其实佢嗰个位置咧，又唔系喺正我哋平时放烟花嗰啲等船度嘅，佢系接近少少尖沙咀呢一边，近住商场连酒店嗰一辣嘅。 所以如果揸车嘅话咧，其实系见到嘅。 系啦，又甚或乎你去到过咗去喺中环嗰边咧。如果你睇緊 show， 另翻轉頭摩天輪都會見得到呢一個 show 嘅。 哇！如果摩天輪睇嘅話， 好震撼。 哇！咁嗰一陣摩天輪真係 抵 特別正啊！ 係啊，同埋你有嗰啲渡海小輪啊，好多嘢都可以夾雜埋一齊。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啦，咁啊一路睇啦，咁我就即係基本上我哋全家人咧，大部分都瞓咗噶啦，就我同工人姐姐留意到先嘅。一出到嚟，咦咩事咧？咁多蓝色灯仔识转色㗎喎，好开心喎、啊、咁。一路睇一路拍片啦、啊、睇有嗰啲咩嘅特别嘅省事话俾我知究竟呢一坛系咩件事啦、啊。跟住开始呢浮现到一啲字啦。包括咗有啲咩嘅字眼呢，包括咗系毒品米事。 哦、 然之后有个英文嘅 ,drugs never ever。跟住再睇咦同毒品有关㗎喎、啊、会唔会系禁毒处呢，再睇LOL party， 点解会有 party feel 嘅咧？咁 系 啊，最终咧就有一个好似我哋睇嗰啲电影嘅 roller 有个大 logo 就出嚟，原来系香港毒品调查科呈现嘅一件事嚟嘅。哇，我都觉得好犀利，谂到呢一种嘅宣传攻势， 呢啲要赞真系。 第一，我冇谂过原来毒品调查科会有呢一种嘅思维啦。但系呢一种嘅思维之余咧，亦都会觉得，咦，如果我系一个后生仔，我真系会睇， 系会 buy 佢。 系啊， 呢一样嘢其实再植入式系俾游客睇啦，多少少。点解咧？喂，你有啲游客都好曳噶，你唔好个个以为啲游客嚟到，等我去你嗰啲叫做街牌嗰度打下卡先啦。这个广东道着到有好似九十年代咁，你唔係个个游客都係乖㗎嘛，有啲曳嘅游客。咁你都要同佢讲返啫，喂，我哋个城市系唔可以㗎。 係啊。 係啊，这个吸毒系唔可以㗎，系一次都唔得㗎，同埋你会俾人拉㗎。咁用呢个比较软性啲同埋 soft launch 同埋比较缤纷啲嘅形式，喔去喎去喎，咁你都醒睡啦，咁样即有咁嘅意思。我都好认同嘉明讲，其实呢种方法呢就会好过硬消息话喂，你唔好吸毒，你唔好吸毒，你讲真啦，你当耳边风㗎啫。同埋你对于游客嚟讲点样可以叫传递到呢个信息俾佢哋，可能就係用呢一啲比较娱乐性质高少少嘅方法可以打入到佢嘅心入 面。係啦，维多利亚港都係香港命脈嚟嘅，亦都係好多外国游客嚟香港嘅时候必睇嘅一个地方啦。 係 可以喺维港嗰度见到呢一类型嘅，其实对香港形象好，因为佢哋会知道香港原来对呢一方面呢係好警惕 嘅。 係啦，咁亦都係好重视嘅。咁佢哋嚟到香港呢亦都会即係对香港有一个好嘅印象。我觉得呢样嘢呢应该做多啲添。 係呀，同埋多啲宣传啦。多啲话俾我哋知，我哋又可以帮你发扬光大。 冇错啦， 可以留意住喺夜空，原来都有啲咁精彩嘅惊喜嘅。 系啊，咁啊嗱，其实过往嗰个礼拜六日咧，即系香港都好多嘢发生啦，即系譬如你讲紧FIA 个比赛啦，跟住又维港到海泳啦，哇，根本咧每一日咧都接住有啲大型嘅活动咧会慢慢去举行啦。咁一阵我又想讲下嗰个美酒佳肴嗰个传承啦，咁一阵再讲。跟住琴日就投呢个年宵喎。 哇，都好犀利，因为数下手指咧，大家准备好啲利是未？因为农历新年咧，仲有唔够三个月咧，就会晒埋身啦。咁所以咧，维园嚟紧龙年啦吓，龙年嘅农历年宵市场咧，陆续恢复翻有啲熟食啊、干货嘅摊位啊。 利是应该准备好啦，因为睇到报纸嘅标题系中外利好齐现，夜期曾经升超过400点。咁睇嚟咧，大家如果年尾嘅时候，即叫做股市好啲咧，咁大家个利是钱又会阔绰啲噶啦。 又系嗱，派得多赚得多，呢个系我坚信嘅一个少少嘅信念嚟嘅。咁就睇翻咧年宵市场啦，今次呢一个公开镜头咧，寻日正式展开啦，继续会有嘅，反应非常之热烈噃，有成接近600个嘅市民咧到场，其中最高嗰个摊位系点样呢？快餐嘅摊位，成交价系22万。 快餐应该要啦，好多年咧都冇试过话有一樽咧热辣辣嘅豆奶啦，系、 啊、 玻璃樽装噶啦。咁、 yes. 我唔系讲得多，但系你譬如嗰樽热辣辣嘅豆奶，再加个咖喱鱼蛋， 一串烧卖， 咁就系属于我主持人嘅一个夜缤纷咯， 都系 嘅。嗱，睇翻年宵市場咧，都係我哋香港人非常之喜愛嘅一個時候啦。由以前中學生已經會有啲中學生去到投選一個攤位，我哋做到學校 project 咁樣玩。 通常都贏錢嘅，如果蝕錢咧，老師會補貼嘅。講真， 起碼食餐 pizza 嘅會有。 係啦，大佬，我哋有嗰啲營商計劃噶嘛。老師你喺旁邊，如果發現有漏洞，你又唔講出嚟，等我哋全盤輸錢啊！唔係，我試過中六嗰年咧，真係有做呢、這個經濟科嘅年宵啊，即係我 A level 都有 take econ 咁樣，跟住都賣一個嗰年係龍年啊，我記得 都係龍年啊， 係啊，跟住我哋就賣雙節棍咯，即係因為食翻李小龍係啊係啊，咁、但係嗰啲雙節棍唔係有攻擊力味道， 海綿嗰啲咯， 軟得好緊要嘅，軟過。远过只拖鞋嘅，即系你总之发人冇咩。我觉得咧，旧时系俾大家集思广益，或者俾一班后生仔咧去第一次做 startup 嘅一个好嘅地方咯。咁维园可能贵啲，你咪可能喺其他譬如沙田啊、大埔啊，或者黄大仙啊一啲嘅墟市嗰度去尝试去实践你自己嘅创业梦想咯。 都系嘅，嗱，今次咧睇翻呢个湿货摊位啦，成交价就6500多元可以入场啦，咁而平均竞投价咧就29000多。 哇， 都喺呢个价钱啦。 呢个系维园嘛？个 系啦，呢个维园 我知道其他嗰啲年宵就相对平同埋抵玩啲嘅，可能1000-2000元一档都有机会嘅，系咪 啊？嗱，睇翻咧，其中咧有都啲市民咧都同啲记者倾下偈啦，讲下讲今年你对于龙年嘅年宵市场有啲咩睇法咧？嗰个期望系点样样咧？佢哋就话啦，咦，似乎感觉上咧觉得今年可以有翻干货摊位咧系非常之雀跃嘅，希望可以带动下啲生意啦，同埋佢哋觉得价钱平咗。好啊，希望人流可以多翻啲。不过而家嚟讲，暂时都比较难遇嘅，始终干货都停咗3年，嚟紧先至会正式重开。咁其实佢哋就觉得咧，年青人同埋流量嘅人数咧，应该会增多嘅。再加上咧，年宵如果好嘅话，就算翻内地消费嘅朋友都唔会咁快翻去。 哦，咁啊系，因为对于内地嘅朋友嚟讲，内地都有年宵噶。我首先讲，佢哋系成条街咁样摆晒出嚟，都系卖啲挥春啊、cushion 啊等等成成啦咁样。不过嗱，我哋四位咧，主持人咧都系啲做创意媒体嘅行业啦。嗱，利申啦，我哋都未必会投噶啦。咁但系咧，呢个年宵咧仲有两日投啊嘛。咁不如我哋一齐发挥下创意，帮啲年轻人或者帮啲依家听紧收音机嘅你，喂，谂住过个肥年嘅，谂下计仔啊。下年究竟系咩年咧？喺呢个十二生肖入边， 龙年啊， 龙年，我就系龙年啦。 就系头先你嗰个双节棍软板双节棍，可唔可以又攞翻出嚟用咧？ 有 双 节棍， 可能会出翻嚟噶。 就系嗰条双节棍，令到我哋成个中六嘅嗰个学校嘅经济学会，得到15000元，大家可以分下钱，有15个学生，每人分到1000元。讲紧12年前，好开心噶啦。12年前一个焗猪扒饭都系讲紧29.5度啦。 咪系咯。 依家65元啊！ 你买多部随身听啦，当年。 所以如果咧，你而家做翻呢个双节棍咧，麻烦 呢个名字都好 old school。 唔系啦，要进翻个中国年代喎。 梗系啦，我哋中国啊嘛，揈双节棍 系 啦。咁大家一齐集思广益，可以谂下有啲乜嘢咯。 同龙有关嘅，如果你系作为一个行年宵市场嘅市民，你会期望买到啲乜嘢同龙年有关嘅干货咧？ 系啦，我估咧简单啲啦，即系大家成日都话咧， 酥糖一定大卖先啦。 系啦，有食嗰度。 一路嚼啲龙气出晒嚟啊！ 咁啊，讲开呢啲龙啦，即系我哋传统中国啦，都系皇上啊，九五之尊。正所谓古语有云啦，龙床啊不及太龙床啊不及九斗。好啦， 买床啊， 系啦， 咁大张好难摆， 同床品有关嘅嘢， 可唔可以宠物床啊？九斗就整张龙床俾佢啊！ 咁又好嘢， 我呢啲主人都会想买啊！ 系咪有商机啊？ 有商机， 泳儿 九斗变龙床， 咪就系咯， 所有人都帮你谂埋啦。 系啊，跟住咧就俾一个咧仿似皇帝嗰个冠啊，即系嗰啲 青帽、 青朝咧， 系 啊，冠俾你嘅柴犬戴一戴啊，或者俾你嘅金毛戴一戴，金毛寻梅丸戴啊，几得意嗬。因为农历新年狗仔做 cosplay 咧，就唔系净系扮 superhero 噶啦嘛，你扮翻呢啲中式宫廷风咧，喂，成日都话咧。狗先系人类嘅主人，或者猫先系啦。咁你真系奴才嚟嘅咋？人类，佢哋先系主子嚟啊。 因为有阵时人咧就怕尴尬嘅，自己扮咧就未必咁好。一有宠物咧就会想帮佢扮下靓靓啦。系啊， 我真系会谂下呢啲嘢。 做到 或者咧，cosplay 啊，整啲龙袍， 系啊，龙袍 俾啲细路 仔像， 又得喎。 系啊，跟住你嗰啲小公主啊，全部咧好似王妃咁样，就系中国风嗰啲，系啊，贵妃，系应该贵妃啊，贵妃娘娘，你所有三个 好多妃嫔， 系咯， 即系龙凤呈祥咁样摆晒出嚟，到时 系啊，妃嫔 OK， 定还是你想要太后啊，皇太后都得， 又得， 系啦，哇，真系好好，但皇太后嗰啲手指甲成日都要好长， 好长 啊， 嗰啲护甲套啊， 咁何不就咁卖护甲套就算咧，唔好卖衫咧。你哋点睇咧？ 都可以有啲饰品俾大家扮下靓都几好。 其实咧，出年咧，即系如果大家又集思广益啦，可以 好中意同人倾呢啲， 可以卖，即系谂下一啲咧，会唔会同 B B 有关嘅？因为龙年咧，一定 应该 一定有好多嘅。咁所以如果你谂到呢个方向嘅话咧，咁啊做定嗰啲，因为好多家长或者准备龙年生育嘅话咧，佢一定会谂啊，一定要多啲咧，就系龙有关嘅嘢，就俾个小朋友 真系有龙袍啦，到时 系啦，初生婴儿嘅。龙嘅龙袍 系啦， 系啦，鞋又要啊，有条龙喺度啊，绣花鞋绣条龙出嚟咁样， 甚至乎系龙样嘅一个喂奶巾， 系龙嘅样子啊， 又 样子咁样，我嗰、那个或者口水肩吓、啊，口水肩咁 系 啦， 系 啦， 可爱嘅，可爱版嘅， 喂，整翻个。B B 版嘅龙床都肯定大卖， 冇计啦，冇计啦， 一出生就住龙床， 冇计啦，你哋都唔啱，我攞版权啊，我攞龙珠嘅版权， 各位真系有兴趣，攞呢啲 idea 去嚟紧发个新年财嘅话，留意住啦，今日同埋听日上昼九点钟开始咧，都会继续有呢个公开镜头特设维园见啦。近排都好忙噃，除咗有 Timberland 有 Nelly Furtado 之外咧，仲有啱啱同翻 InSync 合体嘅 Justin Timberlake 啦，都帮到嚟紧喺今个月中上映嘅一套新动画做一首新嘅主题曲添嘅。 晨光第一线 ，Vicky。 出年咧，可能就系因为龙年咧，就会多咗人生 B B 啦。咁小朋友嘅成长咧，对于我哋嚟讲系好重要嘅，即都系咧我哋社会嘅未来啊嘛，系咪？咁小朋友咧，成日都话啦，听到好多家长都话咧。 而家好多 M 班啊，甚至 P 班啊，系咪啊？ PN 啦、M 班啦、Play Group 啦， 系啦，有好多唔同嘅课程咧，系会俾小朋友咧去尽早去嚟到去学习咁样啦， 赢在起跑 线。系啦， 我哋嗰啲，我哋得翻啲老人班，啲细路仔又咩啊 ？M 班，我哋得老人班， 冇咁讲， 系咩？老人班， 冇咁讲，兴趣班， 兴趣班系咪？ 系啦，活学 长者小组，长者小组， 块面都系班啦， 块面都有，系 啊。 系啊，系啊，好啦好啦，讲翻你嗰啲读书嘢先。 系啦，咁咧今日趁住咧，嘉明同埋小白都喺度咧，咁咧我就发现咗一个调查，就好想同大家倾下嘅。原来喺外国， 好逆向嘅，好听下先。 系啦，喺外国咧就有一个英国有一个校长咧就做咗一个调查，然之后咧就发现咧，普遍咧有好多家长咧都会犯嘅十样嘢，其实咧唔好话小朋友净系放咗落去 pay group 啦，放咗 M 班翻咗幼稚园咧就俾佢哋啊跟住翻学校学就得噶啦。但系有好多嘢咧，其实佢哋都会喺爸爸妈妈身上面学习，即系喺个自身家庭啦、原生家庭嘅影响咧，对于佢哋都好重要噶嘛。咁所以咧，呢一个英国嘅校长佢就有一个调查咧，就发现咗有啲家长喺一啲微小嘅行为上面，特别系喺发生喺同幼稚园啊、老师啊，佢哋喺沟通嘅过程当中咧，好容易会犯咗呢啲毛病，亦都好容易影响到小朋友嘅。咁有十样，咁、我觉得咧，我就抽咗六样出嚟咧，就同大家讲下究竟小白同嘉明认唔认同，又或者你哋有冇犯呢？首先第一样。迟到，相信大家咧都估到会有呢一样嘢喺入边噶啦。 间中梗有嘅， 系咪啊？即系翻学嘅时候带小朋友迟到，或者会唔会其实小朋友系搭校巴嘅，好少会有迟到呢个情况呢？ 校巴个群众压力大啲，你成架车人喺度兜圈等你啊嘛。 唔等噶啦， 而家唔等噶啦。 而家啲校巴嘅规矩系咁，我小朋友搭校巴嘅，佢话嚟到嘅时候咧就上车噶啦，见唔到你嘅话咧就 走啦， 就走噶啦。 跟住就要你自己送佢翻学校。 系啊，就要佢自己谂办法翻学校咯，因为佢唔会成架校巴等噶啦，已经。 咁啊系。 系啊，如果唔系就全部一齐迟到。 自己要负责任嘅， 同埋到时司机叔叔可能就要孭镬噶， 系咪先？因为咁无谓咯。 系啊，人哋都系打份工嘅，我准时嚟到，你唔准时。如果每个学生都前五分钟， 咁又系， 咁九点半先翻到学校。 如果真系有阵时，譬如而家呢排天气咧转凉咗，小朋友又真系唔好想起身啦，唔紧要，早啲讲或者早啲通知校巴啊，叔叔姨姨啊，我哋今日自己翻学就可以啦。咁尽量避免咧就有迟到嘅习惯啦。第二咧就系、原来有好多通病咧，就系、家长唔会同学校通知小朋友咧，究竟佢有冇唔舒服。 哦， 系啦。假设如果小朋友真系唔舒服嘅话咧，究竟有冇会同翻老师讲啊？佢今日几点食药啊？会唔会可能九点半食完喺翻学校食完早餐就要食药啊？喺呢啲情况咧，其实老师都觉得如果学校同家长有一个紧密嘅联系，咁其实系保障到小朋友嘅，即系唔会令到佢好唔舒服啊咁样。咁第三咧就系叫家长唔好带啲零食又或者饼干嘅嘢翻学校，因为有时家长咧系会想氹小朋友，好啦，你今日乖，我俾你攞住包饼翻学校啦，咁样就氹佢翻学校，等佢唔好喊，安抚佢嘅心情噶嘛。咁但系呢一样嘢咧，亦都好容易令小朋友啊翻学校，佢哋有一个嘅早茶点嘅时间、早餐嘅时间，可能咧会令到佢哋唔会想食啦，甚至乎其他小朋友见到咦，点解佢手上有包零食？可能其他小朋友又会话，老师我都想食糖啊，之后都想食饼啊，咁样咁就 是幼稚园嘅， 系啦，幼稚园嘅。同时咧，亦都系咧，好容易。假设如果你叫个学生，即系叫你嘅仔仔女女带啲零食翻去请同学食啦，都唔好。点解咧？因为你唔知道当中班入边有冇啲小朋友系食物过敏， 系啊， 好容易咧会影响到其他人。咁呢个尽量都唔好啦。跟住就系检查书包啦，有冇检查小朋友嘅书包咧？就系、小朋友咧，经常都可能有一啲湿咗嘅衫啊，或者污糟咗嘅毛巾仔啊，可能系嗰、个茶杯都冇清洁好，咁呢一个咧都要家长去注意一下啦。之后第五啦，第四啦，跟住就系趁小朋友咧静静鸡嘅时候离开，会唔会啊？即系送佢翻学嘅时候，趁佢唔同佢讲拜拜。然之后拜拜，你 偷 走啦咁 样， 因为惊佢会喊， 系依恋住妈咪或者爹哋啊。 因为有啲人就系觉得，快啲啦，俾佢快啲入咗学校，我就快啲静静鸡走啦，咁样唔好俾佢见到我啦，咁佢就应该唔会喊噶啦。但系其实咧，呢、这个校长都有讲，其实咧，爸爸妈妈应该要尽量同佢咧有一个告别嘅仪式，即系同佢 say bye bye。如果唔系咧，好容易令到佢缺乏安全感，同埋冇勇气，因为小朋友会容易将啲情绪咧都会投射咗落爸爸妈妈度噶嘛。呢、这个突然之间嘅转变，你冇同佢 say 个 goodbye。 拜可能会令到佢上堂嘅时候有啲焦虑。 系稍稍分开啫，未至于告别嘅。 系啊， 告别好伤心噶。 系啦，到最后呢一样咧，好重要就系你哋会唔会着到好唔整洁咁样送小朋友翻学咧？特别就 拖鞋咁样。 系啦，或者着睡衣呢、這个其实都会好影响小朋友咧嗰啲自我管理啊。系、 哦、 啊，咁所以咧就系、是、如果作为家长都要好好管理一下自己。 早晨，八点十二分啊！今日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同我哋一齐跟咗下市况啦。咁啊，市况理论上今日应该相当好啊。咁啊，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呢个消息啦。咁啊，都系财金报章嘅头版嚟嘅。咁啊，中外咧都有啲利好嘅消息涌现啦。咁啊，夜期咧曾经升超过400点添啊。咁睇到咧，香港好多大科企咧都升得几凌厉下啦。再同大家讲下，咁啊，集拜会方面就即系都有一个颇好嘅消息。咁啊，市场传出都话啊，可能中国都会买下啲波音飞机啊，咁样剩啦。咁嗱，究竟今日市况系咪都会做得好好咧？咁样咁啊，再加上好似方方面面突然间都有个叫做利好嘅信号，包括内房股咧都有机会受惠啦。咁啊，另外就腾讯今日又放榜啦，咁样 OK。咁啊，方方面面都交俾 Kenny 咧，一次过帮我哋详细分析下，好嘛？唔该晒你， 好啊，咁啊就當然今日就万众期待嘅焦点，當然喺就呢個集拜會啦。因為最主要其實我哋之前都喺節目講好多次啦。咁其實近呢一半年啊，或者近一年嗰個市況方面咧，就不濟或者係個成交少咧，其中一個好重要原因咧，就係嗰個係中美關係緊張啊嘛。咁導致到咧好多嘅未知啦，咁同埋都係好多嘅一啲係外國嘅資金方面咧，都減少咗流入嚟呢個係中國或者香港市場。咁第二咧就係話，美國方面咧嗰啲對中國好多行業上面有啲禁制啦，尤其是高科技啦，都會影響到啲投資意欲噶嘛。咁所以變咗咧係如果中美上面嘅關係咧能夠可以係獲得一個係舒緩嘅話咧，咁就當然對嗰個係無論喺宏觀經濟啦，或者係資本市場啊、股市上面嘅話咧，都會有一個正面嘅作用嘅。咁但係咧，即係話說回頭啦，咁亦都大家又唔好期望咧，就即刻話呢個雨過天青啊，或者係即刻咧就大家可以係即係傾掂曬到咯。我相信係困難嘅，咁但係起碼咧就開咗一個姿態啦，或者係一個新嘅方向，就話有啲傾先啦。咁同埋就似乎即係美國總統方面咧，似乎都係有策略上有啲改變啦，就未必話即係過往傳統嘅，可能就係話喺總統競選即係年。嘅時間嘅話咧，大選嗰時咧都係搞對抗嘅，即係打中國呢個牌嘅。咁但係而家可能調翻轉話啊，會唔會係同中國方面咧 係有所係合作或者係貿易上面咧就有啲改善嘅話咧，咁亦都係對你嘅經濟會有幫助嘛。 系咁啊，梗系合作好啦，有个协同效应啊嘛，亦都做到相得益彰。你估全球嘅经济好好咩？系讲紧全球喎，咁样。咁如果呢两个咁强劲嘅国家咁样咁啊，即系做到世界嘅大引擎咁啊，对世界方面个经济状况都有个好明显、好凑效嘅改善啦，咁样咁啊。嗱 ，Kenny 可以同你逐个板块又倾下啦。咁啊，琴日咧内房股都几好啊吓，咁啊中央咧就据报考虑以政策工具咧。分阶段通过政策性嘅一啲融资嘅金融机构咧，提供咧中长期嘅低成本资金，咁啊支持咧三大工程嘅建设咁样，咁好似咧都对有相关嘅板块都有啲刺激啦，咁啊都系啊，我哋传统咧即系话要推动经济，除咗简单啲贴地啲啊，一啲消费啊。接地气嘅措施啊，搞旺地摊啊、夜市等等之外咧，咁其实一定系靠工程去拉动个 GDP 嘅增长嘅咁样。咁啊 ，Kenny 啊，嚟紧呢一季度可唔可以睇好少少啊？关于呢一类嘅基建嘅股份，嗯。 我谂其实最主要其实琴日就系嗰个焦点就睇翻呢个内地用10,000亿嘅资金嚟到支持三大工程啦。咁就其实就唔系话直接咁樣嚟到去即係支持個樓市嘅，因為最主要其實依三大工程咧，主要包括保障性住房啦、城中村改造啦，同埋依個停級兩用機所建設啦，就唔係話我哋而家想象中話內地房尤其是啲民營房地產企業方面咧好大嘅債務問題咧，咁其實就唔係依一個政策嚟到去改善或者改變一樣嘢。不過咧，透過呢啲咁嘅政策嘅話咧，包括保障性住房啊、城中村呢啲話咧，其實就令到一個係樓市上。变嗰个气氛咧系有得改变，同埋第二咧，我就觉得系都系即系一脉相承地咧，都系符合翻之前咧就国家政策喺房地产嗰个系即系措施上边嘅话咧，都系以补交楼为主，咁就令到啲系即系房地产嘅发展商方面咧可以系继续生存嘅。咁但系你话还债咧，咁就我谂政府就唔会点样去帮筹或者点样帮你去解决呢个债务问题噶啦。咁啊最主要都系宏观地咧，就系令到嗰个楼市嘅气氛或者个需求会有所改善咯。咁而呢个城中村咧，我谂就都有一个系带动嘅情况，就话我谂佢个焦点都想由一二线城市咧，就系气氛或者交投进一步改善咧，就去即系 spread over 或者系即系。去帶動埋其他二三線城市上面嗰個樓房市場，因為而家最大嘅問題咧，就其實一線即係城市係冇乜特別太大問題嘅，個需求都係 O K。最大嘅問題就係話咧，啲三五七線城市咧就係供過於求嘅情況係非常之嚴重咯。咁如果你話直接針對翻啲三五七線城市嚟到去令到供求平衡咧，就好困難嘅。咁啊，反而調翻轉喺一線城市令到佢改善之下咧，就嗰個係效果就帶動埋去即係啲三五七線。城市嘅话咧，咁呢个反而系实际啲咯。 系最后再同听众朋友跟进埋啦。咁啊，今日咧，腾讯同埋京东咧都会公布业绩啦。咁啊，市场咧都观望住咧，除咗仲系睇紧嘅手游业务之外咧，其实咧个重点已经放咗喺呢个生成式嘅 AI 嘅发展咁样。咁啊，少啲同 Kenny 喺呢个环节咧讲下呢、這个。生成式嘅 AI 嗱 ，AI 我哋知道啦，即系帮我哋 render 好多嘢。乜嘢系生成式嘅 AI 咧？咁啊，交俾会长同我哋分享一下。 我谂最主要其实就系、是应用场景好广阔嘅。咁过往嚟讲嘅，譬如好似传统嘅呢、這个系即系之前嗰个文心一言嗰啲，都系生成式嘅 AI 啦。咁你可能俾一啲系即系指令，俾一啲系即系资料佢，咁你就可以个 AI 就系统方面咧就帮你去即系可能画一幅画。或者寫一個劇本，或者係做一個創作咁樣嘅，咁其實依個就代替咗咧個一啲傳統嘅一啲人力嘅生產力咯。咁如果係發展得係理想嘅場景，我覺得闊啲嘅話咧，咁依個生成式 AI 嘅話，其實就可以係提升咗啲企業嘅效益啦，減低咗成本咯。咁有啲過往可能好文書性質嘅，或者係啲好勞工密集嘅行業嘅話咧。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又有得免费搭巴士啦、 啊， 就系、是、咧， 边个生日啊？ 11月18号，即系星期六咧，就有呢个免费乘搭日。点解咧？可以无限次搭呢个六号线，路线咧就系、是、荔枝角往返呢个尖沙咀码头嘅。咁啊庆祝咧一间啤酒公司75周年。咁呢间啤酒公司咧都喺香港有厂房嘅。 系 系啦，咁样。 但系点解要六号线咧？ 扎根因为根据报章嘅报道咧。六号线咧就系佢哋今次咧就揾到啲艺术家咧就画下嗰、那个面貌啊喺个啤酒罐嗰度，即系包括有尖沙咀钟楼啊咁样，咁、 哦、 所以咧就去尖沙咀码头嗰度咧就可能有机会打个卡咁样啦，咁同埋咧途经咧都会穿过譬如 弥敦道啦， 系弥敦道啊或者山林道啊咁样，你六号线都会穿过太子酒吧街啊咁样，咁都真系都关事嘅，同个啤酒都有啲结连啦。咁但嗰啲酒吧咧嚟紧咧呢个旅发局啊，又有一个新嘅活动啦，香港美酒佳肴品味传承啦，叫饮吧。 哇！ 嗰吧就系酒吧个吧啦，亦应该叫饮吧嘅。如果我哋去叫做讲嘅话，饮、吧香港咁样啦，咁有啲限定嘅 cocktail 嘅。雞尾酒啊，俾大家試下啊！問下啲拍檔，你中唔中意呢啲整色整碎啲雞尾酒，定還是唔係喎？我中意烈酒嘅，我要齋 shot 嘅啊！每一樣嘢都咁， 都幾得意啊！即係你試到唔同 combination 咧，有啲新嘅刺激嘅。但我冇話好中意啊，不過我覺得係新奇啫。如果自己中意嘅，有自己即係喜歡類別嘅飲品噶嘛，咁唔一定係雞尾酒。不過我覺得係幾得意嘅。 我係中意試啲唔同地方。如果去旅行嘅時候咧，就會睇下佢哋當地一啲特色嘅雞尾酒，因為通常揾翻啲自己本土嘅東西落去。可能由食材啦，佢哋有啲文化意味喺入边嘅一啲原材料啊，佢哋啲方程式咁样样咧，我就觉得好体会到当地一啲嘅特色。譬如话我见得到咧，今次呢一个好有香港特色嘅鸡尾酒，我好有兴趣试。 系 姜醋鸡尾酒啊！ 嗱呢啲又想试啦， 呢啲我都会想试。 呢啲有兴趣啦， 但你已经食过好多次姜醋，都系有一个怀缅喺度。 将咖喱蛋摆入去啊，下次 将咖喱。咖喱鱼蛋 可以衬咩酒咧？咖喱 咖喱鱼蛋 正啊！ 我谂少少啤酒夹饮啲， 可能辣辣地啊，系啊嗰啲。 嗱，呢个系姜醋鸡尾酒啦， 系啊。 咁另外又有凉茶鸡尾酒， 诶， 系啦，会系衬啲廿四秒佢哋点样样咧？我又觉得有啲有趣，即系平时我哋 凉茶都好多种嘅， 系啦， 究竟系火麻仁定还是系菊花茶， 定系廿四秒咁样样？真系唔知道到时会用边一种。不过据闻咧，呢一种嘅凉茶嘅鸡尾酒咧，会系用葛菜水做主要嘅基底。 好中意啊！ 咁再加翻啲苦瓜嘅泡沫，咁所以就会有一杯凉茶，又可以帮 你有趣 消下暑啊， 系咯， 散下气啊咁样。 喂，佛跳墙鸡尾酒，不如搵人研发下， 鲍鱼龙虾样样 齐，系咯， 加少分子料理落去， 系 咯，唔知系咪啊？ 得咧， 应该可以嘅。嗱，香港嘅调酒界别咧，啲调酒师咧，其实成日都攞啲国际奖项， 系啊。 不过可能我哋唔系酒界嘅朋友啦，或者喺调酒好认知嘅朋友，不过经常咧，我哋做晨光大事，咪每一日都会睇好多报章嘅。咁除咗睇即系国家大事版啦，睇财经版咧，有阵时啲消闲娱乐都会睇噶嘛。咁咧真系有某啲报章咧，成日嗰啲饮饮食食嘢咧，都系讲调酒师噶嘛。 系噶， 我睇过不下数十次咧，其实啲调酒师咧攞奖咧都系国际级别嘅。咁好期待佢哋嚟紧喺呢个旅发局嘅活动嗰度咧，可以咧即系 show 下自己啲 quality 出嚟啊咁啊，等市民又可以感受得到啦。咁啊，今次个活动都系叫做一个 ticket， 跟住就有啲 token， 跟住啲 token 就系俾你周围饮饮食食咁样咯。 系啊，成个路线可以 plan 得几好嘅。譬如话，如果你想留守喺九龙区咁样啦，你真系可以睇过云彩荣香港之后咧，就由尖沙咀起步啦。沿路咧都有几间，好似系茶餐厅风味嘅一啲，就可以俾大家尝试啦。 茶餐厅。 咩風味嘅酒咁勁抽？ 係啊， 又係港式奶茶，港式奶茶再同你 crossover 咁樣係咪？ 再殺落去啦，去翻旺角方向經過彌敦道咧，又可以感受下究竟我哋香港嘅風土人情係點樣樣。 咁啊幾好啊嚇！咁啊，總之大家揾自己喜歡玩嘅樂趣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2025年全国运动会将会由粤港澳合办，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辖下的全运会统筹办公室主任杨德强说，本港很大机会落实举办八个项目，预计最快今年内会有定案，但是项目可能会有微调。杨德强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又透露，预计一半项目会在启德体育园举行，包括剑击、七人榄球和手球。至于高尔夫球赛，预计在粉岭高球场角逐，场地单车项目就会在将军澳的香港单车馆进行，沙滩排球赛正是考虑在维园举行，滑浪风帆项目将会考虑在西贡或者维港举行。杨德强说，西贡有足够风力作赛，维港就方便市民观赏，当确定赛事日期之后会再参考天文台的数据，现时未有最后定案。另外，全运会统筹办未来会有大批前期工作，包括运动员和工作人员住宿、膳食和交通等，未来会招募义工和进行训练，协助全运会比赛进行。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三藩市，将会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并且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美国知音报道，两个人将会在三藩市以南的费罗利庄园举行峰会，双方将会就一系列双边和全球议题进行大约四个钟头的深入对话。报道说，会晤包括一场工作午餐，两个人共同在庄园散步，以及只有国务卿布林肯和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参加的小型会谈，其他高层官员将就不同的议题单独会晤。另外，习近平预计将会出席有美国商界和文化领袖参加的两场招待会，习近平将会发表演说。白宫发言人柯比说，拜登期待和习近平会晤，相信拜登是以强有力的姿态参加会谈。另外，拜登亦都期待听到习近平对怎样管理美中关系的看法。美国有华人团体组团到三藩市，并且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入住的酒店对面欢迎习近平到访，他们手持大型国旗和欢迎标语。美国亚裔社团联合总会主席陈善庄说，中美关系需要向好发展，中美关系不好全世界都不好，中美关系好全世界都好。他又说，今次有过千个侨民到场，部分人更加提前一晚由美国东岸专程到位于西岸的三藩市欢迎习近平到访。有到场欢迎习近平的侨民说，希望能够亲身见到习近平，希望两国关系向好。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06, 日元 150.67, 瑞士法郎 0.89, 加元 1.371, 人民币 7.254, 英镑对美元 1.249, 欧元对美元 1.087, 澳元对美元 0.64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 日经平均指数报 33,268 点，升57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2美元，卖出1962.6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展望听日北风增强，稍后气温逐渐下降，星期五和六朝早清凉，最低气温在17度以下，阳光充沛和非常干燥。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伟业街天桥咯，去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泰苑嘅慢线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比较挤塞，车龙排翻去龙翔道啦，近星河名居噶，就系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泰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翻去龙翔道啦，近住星河名居。咁喺新界博爱交汇处去锦田方向，近住博爱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十八乡路嘅交汇处啦，同埋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带咧都系挤塞，咁亦都影响到朗天路出翻去元朗公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再重复多次位置啦，就系博爱交汇处去锦田方向，近住博爱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十八乡路啦，同埋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一带咧都系挤塞，咁亦都影响到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噶。咁另外啦，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管道入口慢线咧就有交通意外，咁不过现场咧就冇乜挤塞噶，咁但系揸车朋友经过要留意啊，位置就喺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管道入口嘅慢线。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就在佛光街桥底，东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去回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就在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回尖沙咀，近住兰开下道车多，龙尾就在联合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区青山公路的元朗段，现在近住朗日路去回上水方向一带都是比较挤塞，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就在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车多，龙尾就在天富海湾。咁最后提一提大家啦，三隧分流方案第二阶段嘅分时段收费将会喺12月17日上昼5点实施，详情可以查阅运输署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34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现已展开。 即日起到11月19日，登上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金曲同歌手。 今年我哋可以投选的奖项包括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至尊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手、女歌手、乐队组合。 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国剧830公诉， 你边位啊？ 我姓黄，我就知道你哋呢班读死书嘅，肯定要上嗰班人嘅当。 究竟眼前呢位神秘嘅黄先生，系咪真系嚟帮助安妮同贺禄远捉拿跨境诈骗集团主脑钱天心呢？定系有其他不轨意图？ 国剧830公诉，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日我都做得到，做啲乜嘢呢？就係用你鍾意嘅颜色嚟到去成为你今日穿搭嘅色调。 咦，好喎、 啊。係啦，今日我呢就着咗自己鍾意嘅蓝色。蓝色呢係我由细到大呢都係鍾意嘅颜色。 你呢件有少少瞓觉 feel、 啊。 我觉得小白你觉得 Vicky 咁 样。因为 毛茸茸。佢呢件係係咪嗰隻公仔 怪兽 嗰隻嗰隻囉。 系喎， 连顶帽都系嘅， 拍小朋友嗰个大王咯， 系啊，后屘变咗好人嘅，好似 系啊，好人嚟嘅，好人， 系啊， 佢个样 吓我唔到嘅， 叫咩名啊？嗰个人，阿宝 咯， 阿宝啊，系咪？ 嗰个小朋友叫阿宝， 系咩？ 系啊，都好多小朋友好中意扮佢嘅，或者好多阿妈中意自己个女扮阿 Boo 嘅， 阿 Boo 系啊， 咁嗰只绿色嗰只独行侠，独眼 嗰只单眼嗰只咯， 单眼仔咯，叫好似 就 叫单 眼仔， 单眼仔有三眼仔同埋 单 眼 仔， 呢个冇分段啊， 唔知哦，诶，今日 我笑你。讲开呢个咧，曾经有coffee shop 咪好中意咧整唔同图案嘅，咁嗰个咧系一只眼嘅啫，但系佢嗰个餐牌嗰度写住三眼仔 啊，即系佢写错咗， 错咗，因为都系绿色。 你问佢另外两只去边？ 系 咪 跌咗？ 鼓励你买三杯啊！ 你跟住 为咗凑数， 咪咯，为咗要打我张卡，我要翻三十眼俾我得， 自己拼翻出嚟先。 定还是嗰啲追女仔桥段嚟啊？跟住话哦，我嗰两只眼咪喺你嗰度咯。外国人嗰啲咩 Apple of the Eyes 嗰啲咧，有呢啲嘢嘛？喺佢面前我真系唔敢讲英文。其实我平时都够胆讲啊，喺侯嘉明面前我通常都唔够胆讲英文。 我都唔敢啊！我连有啲字原本要讲英文嘅，我即刻查字典 啊， 中文即刻 唔知咧 Eyes 嘅众数使唔使加 S 啊？你明唔明？即刻连呢啲咁基本都唔知道啊！ 我会直接问嘉明系咪感读啊？ 系咪感读啊？真系唔知啊！ 大家研究研究研究。 喂，嗱，今日呢只啡色咧就系琴日啦，阿 Vicky 咧就话。穿呢啲啡色又话好啲，又话性感啊嘛！ 系今个秋季美拉德穿搭叻仔啊，傲哥 犀利， 叻仔添啊， 劲 叻仔添！我呢件衫咁啱烫咗，我上个其他屋企啲嘢都系炒个油，炒个油，炒个钞票啊！真系啊，小白今日都系基本发挥。咦，你今日都浅蓝色， 系啊， 系咯，你今日都 sharp sharp 啲， 谂住衬下个题啊嘛，咁咪天蓝色咁样咯。 今日个天都 几靓，系啊，即系趁住啲咁好嘅天气咧，即系亦都食。住自己嘅衫，揾一啲自己喜歡嘅顏色，令自己心情都好啲，呢個好重要。 咁我今日翻去換一換啦。 你今日似係捉國際象棋喎？ 係啊，我呢隻黑白色圍棋又得， 將軍 國際象棋又得。 你今日，但係今日阿嘉明之後接住做完節目，仲要做訪問，所以佢著得 decent 啲都啱嘅。 起碼都啱下嘉賓都話俾我哋知，我好有誠意啊，我都好專業嘅。 係啊。 咁但係如果俾我自己揀咧，咁我梗係揀翻我最中意嘅紫色啦。 紫色 係啊， 紫色係你最中意嘅。 不同阶段的紫色啦， 呢条 EP 是紫色咯，而家 系啦，冇错啦，都有少少嘅，都有点点嘅点缀都 OK， 都开心噶啦。 啊，咁啊好啊吓，咁大家朝头早咧，即系如果仲有十零分钟先出门口啊，因为翻工翻九点半嘅咧，仲可以搭搭平平，对住块镜咧氹下自己开心，都系好事嚟噶。 嘉明，够钟上堂啦！ 嚟嚟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嚟到星期三嘅家长考牌学堂，继续有 Teens Key 嘅 Megan。Hello Megan。 Hello， 大家好。 早晨啊，嗱，我哋上一集都有预告过咧，其实你都有唔少机会咧，系会入到学校啦，同好多唔同年纪嘅少女咧，去到做一啲实际嘅工作嘅。咁其实同佢哋去接触嘅时候咧，我知道都有啲好实用嘅 topic 你会去讲嘅，例如系。点样同人哋分手呢？呢个都系一个好难嘅样嚟嘅。 系啊，真系唔容易，特别快。都学生咧，真系可能第一次拍拖，第二次拍拖咁样啦，所以对佢哋嚟讲系好大挑战嘅。好多时都唔知点开口，同埋唔知道对方会有咩情绪啊，有咩反应啊，我应该点样应付咧？呢都系同学仔咧，好成日会问。或者我都担心就系呢啲位置啊。 嗯，其实佢哋担心嘅系乜嘢咧？ 担心咧，因为都会睇到有阵时候一啲新闻啦，或者上网睇到人哋街度拍到啲短片咧，好惊会有啲争执嘅场，系人数或者啊，如果对方嘅情绪哇好大嘅时候，真系我接受唔到，好伤心，好难过。咁我应该点样做咧？自己又会觉得有啲过意唔去。又有啲内疚咁，即系会好担心呢啲状况会出现，自己又应付唔到。呢个就系同学仔都好多时会有呢啲问题咯。 问我哋啊，点样算啊 ？Guder 系咁，当佢哋问啊，嗱，我哋当系两大问题去讲啦。争执或者系拗撬咧，我谂冇人想嘅，尤其是系后生细仔、后生细女咧，佢哋未必可以处理到所谓嘅 conflict， 即系当人哋有同佢对行嘅一个主观意见嘅时候咧。点样去平心静气啊？点样可以喺唔会大吵大闹嘅情况之下解决到个问题呢？咁有冇啲咩建议可以俾到佢哋噶？ 会嘅，首先我哋都会好建议从，如果真系有一个想分手嘅意欲嘅时候，就去揾一个可靠、可信任嘅成年人去商量咗先，系、啦，商量咗啊，究竟。因乜嘢原因呢，首先要了解咩原因我分手啊，我之后了解完都好确定呢要去做呢件事嘅时候呢，就要去计划一下去边个即系时地人啦，即系咩时间啦，即系唔好拣嗰啲特别日子啦，咩圣诞节啊、情人节一啲啲节日系好敏感啦，切记啦。地点啦，系啦，可能即系去翻一啲公众场所，即系有其他人都会喺嗰啲地方，咁就去啲单对单嘅地方咧。 系啊，可能佢哋会觉得哇，公众场合咪系人都可以攞部手机嚟影我哋分手。 哦，系啊，系啊，佢哋会有呢个担心嘅。所以第三样嘢咧，就要做嘅咧，就系点样去表达，点样去沟通，唔系净系你自己同我哋同你分手啦。跟住就走咗去，不过系唔得嘅。系啊，即系你都要同人哋讲，即系觉得之前一路系咪有啲事情发生咗啊，或者你嘅感觉同佢表达，同时间你都要有责任咧，其实都需要了解翻对方佢嘅情绪、佢嘅感受系点，都要让佢可以表达。如果唔系咧，你冇空间俾佢表达咧，好多时就会冲突啊。或者啲争执咧就会喺嗰个地方度嚟，咁呢个都系要指导嘅，特别系第一次要分手嘅，因为我哋都接好多有一类型嘅个案咧，就系啲我哋成日讲嘅恐怖情感。 嗯，即系点啊？ 即系嗰个分手未必处理得好好啦，系啦，唔识点样处理啦，第头一次啊咁样，咁咧对方接受唔到嘅时候咧，就会好多滋扰嘅。可能不断 send message 啊，即系小 send 信息啊，打电话啦、啊，严重咧系就可能跟踪啊，系啊，可能跟到你翻屋企啊，或者喺学校又跟住你啊，又或者如果有一啲系有屋企人，又会成日搵你屋企人，就或者再严重啲咧，就系用一啲自残嘅行为啦，或者自杀咧。去到威胁对方，咁呢啲都系即系佢有伤害自己嘅安宁啦。同时间，另外表达分手嘅嗰方咧，都会好担心，死啦，唔知佢点样咧，究竟点样做咧？可能最衰都系我啦，总之我连讲咩冇事都 系啊，会怪责自己， 冇错。 咁如果遇上呢啲嘅恐怖情人嘅时候，你会点样俾啲建议佢哋点样去处理好呢？ 如果真係去到要用自杀去威胁对方呢，因为我哋同事未必喺现场，佢可能打个电话俾我哋，或者係 send 一个 message 俾我哋。咁我哋会首先问佢你而家喺边度，係啦，你係同即对方一起緊啦，定係唔係嘅，你喺另一个地方，对方亦都喺另一个地方。咁我哋就会叫佢你要搵朋友，或者呢要同屋企人讲。因为好多时呢个思绪好混乱嘅，通常呢啲状态。因为係有种被威胁同埋好驚咁。 对。 同埋呢个时刻呢，我都唔建议提出分手嗰方呢即时去搵咗个好过程。除咗搵人陪啦，第二样嘢就係、是、咁你知唔知对方佢而家喺咩位置，喺边度，如果真係喺可以確認到個位置呢，咁可能有需要就要考慮報警，等警方介入去處理。咁處理咗安全之後呢，真係先再搵一個機會再同佢溝通囉。因為當刻係冇可能溝通到，因為個情緒咁高漲嘅。咁就要先處理個安全。 呢、這个都系测验考试季节啦，我都知道有唔少嘅同学仔咧，都会系呢一个系其中一个导致分手嘅原因嚟嘅啊，可能都要真系专注翻学业啦，或者爹哋妈咪有压力啦，要知道自己睇紧啲成绩啦，咁样，咁所以呢个 tips 咧喺呢一个时候都真系可能好适用，好用得着。咁又咁讲嘅，好多时候咧，我哋都大个咗啦，都会谂翻起自己嘅初恋情人咧，都系有一种甜丝丝嘅感觉嘅。分手处理得好咧，系可以令到你自己更加知道下一个嘅情人应该系点样样先至适合你嘅。 冇错，真系好紧要。 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小白，点样先算系一个 good morning？ 能够一起身见到身边嘅人对住自己微笑，呢一份平实同埋简单，就已经系一个令人感到最舒服嘅早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小白。 晨光第一线。 天水围呢个地方，原来喺二十世纪之前，佢并唔系叫做天水围。咁到底之前叫咩名呢？想知嘅话，白元浩转头话你知。 好，翻翻嚟先，系啦。咁啊，头先小白咧都有呢、這个转头话你知啦，咁样咁啊，讲紧咧呢个下村，其实我哋咧咪后咧都讲咗一啲咧关于下村嘅一啲情怀嘢啦，好似有间咧、即系旧少少嘅茶楼啦，咁、样。跟住咧，我哋又喺度讲啲饮食文化嘅嘢咧，咁啊，我觉得其实嚟紧咧，大家都可以，譬如喺天水围咧就可以饮饮食食啊，或者可以 多啲咯，有好多噶其实。 直情可以踩单车入去啊，因为好似有啲体验咧，就系、你喺屯门啊、元朗啊，即系元天屯咧，呢三个地方咧就互联互通咁样做个单车游咁样。 系啊， 咁咧其实需时咧都系讲紧三四个钟头嘅啫，咁样咁啊，大家又可以叫做发掘下咯。因为我觉得香港真系好有生命力噶啦，而家开始，因为每时每刻都有新嘅活动啊去举行啦。譬如你讲紧即系嚟緊可能會有呢個品味傳承啦，咁喺市中心嗰度去玩啦。咁但係我覺得呢戶外呢都多咗好多遊客呢，其實好想接觸下我哋一啲唔同香港除咗市區一啲好核心嘅面貌喎。 捐窿捐啊去發掘係咪、 你自己都係住嗰頭呢，你有冇覺得都有陣時候有啲遊客咧都行過去打卡啊，影下相 都會㗎。其實特別咧，天水圍嗰邊咧有一個咧係名渠嚟嘅。個名渠咧，其實前排咧都有人 post 咗上網，當佢夜晚嘅時候咧係好靚嘅。你好似去咗一個日本嘅一個雪景，然之後中間有條河，有好多橋咁樣去影相打卡，其實係好靚。因為到夜晚咧，佢另外假設左邊咧就係成排樹，右邊就係全部都係樓。咁啲樓大家會著曬燈㗎嘛。咁就會好靚啊！嗰條名佢而家最近都好多人去嗰邊打卡。 係咩？ 除咗影相咧，我都有之前都有好多時候，即係當大家尤其是未有得飛嘅時候咧、都會諗下有啲咩嘅地方可以除咗 staycation 之外，可以有翻少少嘅經驗遊嘅咧。都好多唔同嘅一啲營地咧，喺天水圍嗰邊嘅， 係 好有特色主題嘅。有啲係你即係譬如話以前成日睇電影，美國咪好興咧揸架車，大家車就係間屋嘅。 係啊， 佢哋有一個營地係專做露營車嘅、你可以自己揀你心水嘅露營車啦，咁你全家就喺嗰度住一两晚咁样啦，甚至乎咧系嗰啲天幕嘅一啲camp 咧，但系佢就系成个圆波波，系你可以全程望住天空瞓觉嘅，咁亦都系有埋冷气嘅。 喂，我成日咧都想试下呢个体验啊，因为嗰时夏天咧就成日觉得多蚊啦、热啦，跟住又要开大人哋个冷气啦，咁样咁，总之成件事好似都唔系好妥帖咁样。但系而家咧差唔多真系入秋咧，即系天气亦都几许可啦， 凉少少， 可以试下啦。 真系秋秋地，你谂下今日最高气温咧，大概都系26度啊。 系啊，其实去到嗰边咧，屯门咧，而家都多人去打卡咧，就系轻铁站。 哦，系啊。 轻铁站咧，就好似去咗日本嗰啲轻井泽咁样。 系啊，即系有个好大嘅太阳日落，跟住 要唔要整翻只猫站长啊？咁样 系啦，可以带自己宠物过去影下相都好。因为我哋成日都搭港铁啦，但系有冇试下搭下轻铁啊？搭轻铁唔同噶，你可以试下唔用嘟嘟卡，咁你试下买飞。 哦，买飞 系啦，买飞咧都有技巧噶，因为佢好多条线，好多条颜色，咁系唔系咁容易搭嘅？但系你可以尝试下。 但我近排喺报纸睇咧，最多就系大家唔好搭轻铁嘅时候唔买飞咯， 系啊， 逃票咯， 会捉 逃票会捉噶。我想提提你，当头先十秒之前同你讲紧啲咁浪漫嘅嘢啊，点样叫做东涌日和啊，或者即系屯门日和嘅时候咧，跟住啊同你讲，喂，俾人拉就唔好啦，咁啊，希望大家都守下规矩啦。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 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美股超预期啊吓，咁大家都憧憬啦，集拜会啦，两国嘅元首咧有一个好嘅兆头喺当中啦。咁啊唔净止咧隔晚美股做得好啊吓，咁其实咧依家贴市啲啦，啱啱开嘅日本股市咧都升超过500点啊。咁南韩啦、澳洲股市咧齐涨超过1% 吓，咁睇嚟咧都系成个亚太区嘅股票市场都认为一个好嘅兆头啦。咁讲翻隔晚美股道指 升489点，标普五百指数升84点，纳指升326点。至于港股 ADR 都是大升的，大升450点。今日有两只重磅大科技出业绩，有冇机会令到指数再拉升到一啲高位咧？会唔会一步到位？今日就到18000点嘅水平，大家就要拭目以待啦。呢个时间不如呼吁电话先好嘛 ，Vicky 吓。 好啊，好啊，无论是有朋友生日啦，又或者有啲结婚周年纪念，都可以打个电话嚟。今日有位啊， 有位系嘛？1872388，等你打个电话嚟啦。咁啊，如果你近排有啲朋友仔生日或者咧啊，即系。将近结婚都得嘅，唔使结婚周年嘅、初婚咁样，系咪先？ 日日都系好日子。 系啦，1872388，等你打嚟咯。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系 Andy 黎展峰。 晨光好友啊，今集咧依然有我船仔同埋小白， 系 同埋我哋今日咧都系请嚟我哋嘅嘉宾黎子 峰 Andy。早晨，船仔，早晨，小白， 早晨。 知道你入咗行两年啦、有冇话身边有啲咩前辈啊，或者师兄师姐咧觉得哇，同佢哋学到嘢，袋咗落袋咧， 系会唔会成日醒你噶？ 都几多人醒我啊！ 哇， 你醒我两番，唔系但系有好几个，即系好几次系好深刻的经历、特别系啱啱今年咧、其实系好开心可以参与到股 Sir， 哦系， 系星战， 系星战。咁然之后，其实即系唔单止 个 project 个 concept， 我觉得都好好。 系啊，即系因为可能大家睇到个 project 就纯粹系可能制作只大碟啦。咁、但系咧，其实我哋背后咧系。我是好感动的，因为呢佢係唔係淨係大家为咗隻歌而走埋一齊囉，係日后会继续有个、即係持续性落去，即係大家会互相帮助。咁最开心係古 Sir 今次帮咗我喺我嘅新歌上面。 係 咦咦点样帮法啊， 即係我首新歌叫不眠来电啦、 有 名係佢諗嘅。 好 係係呀。因为 点嚟嘅咧？ 点嚟？因为其实我哋之前就去彩排嗰个 I Really Love to Sing 嗰个演唱会嘅时候，咁彩排完咗咧，好多新一代年青人咁样企喺度，咁啊谂住同古 Sir 倾偈啦。咁古 Sir 都有同大家啊，大家有冇啲咩问题想问啊？有冇啲咩想 咁主持嘅突然之间， 即系古阿 Sir 咁 啊，阿 Sir 咁样 系啊。咁啊有冇啲咩？咁跟住我就胆粗粗就啊，古 Sir， 我想问一下。點樣可以諗到一個好嘅歌名呢？咁因為當時 你都籌備緊呢隻歌定係 籌備緊呢隻歌，籌備緊呢隻歌，咁但係就未有一個歌名。咁我就啊，有冇啲咩歌名啊咁樣啦？咁佢當時就佢又分享咗佢點樣去諗歌名嘅，通常同埋或者係佢又分享咗點樣可以諗到一個好歌名嘅。 有咩竅門啊？咁佢 有咩竅門？即係譬如佢話佢有幾隻歌咧，佢係諗咗個歌名同埋諗埋個 concept 先再。同係啊，先再俾填詞人去傾咁樣嘅，即係譬如好似大雄啊，必殺技啊，咁因為佢好中意睇漫畫，咁所以佢就啊諗好咗啊，我就想呢隻歌叫大雄，叫必殺技，咁啊入邊內容係講啲咩咧？就同填詞人講，咁啊大概成隻碟嗰個原， 所以嗰陣時咧即係古 Sir 佢嗰啲歌都一氣呵成，就任天堂流淚咧，即係你飛到 全部都有概念嘅， 係一個系列嘅，呢個 一個 concept 喺度，咁所以我就當時就問咗佢啦，咁佢就未有。好實際話啊，點樣去改咁樣即係未實際幫我改到個名嘅。咁、但係後屘咧，佢完咗個演唱會咧，有一次咧就裝咗我有一個 live， 咁就然之後咧，忽然間就喺度 comment 喎，即係我都嚇親啦！我開緊 live 嘅時候就 comment 啊，我可以幫你諗個歌名。 哦 系啊，跟住我即刻停咗个 live 啦，即刻走啦，唔好意思，我要同古 Sir 倾偈啦。咁啊，系啦，跟住即刻完咗就即系开展咗我哋 conversation 啦，就我就 send 咗只歌俾佢听啊，俾咗个词啊，即系俾个故事佢，咁佢就谂咗不眠来电呢个名。 哎，背后个咁嘅故事喎、啊， 系咯，咁不眠来电四个字啦，咁佢有冇讲到底点嚟嘅咧？ 到底点嚟咧？其实因为今次我只歌主要就系讲一个等紧自己心爱嘅人打电话嚟嘅一个故事， 咁系咪你亲身经历嚟噶？ 其实系我亲身 哎呀，都好啊，你呢啲经历都冇啊，你真系阴公啊， 嬲咗、啊、 最好最好唔好有系咪咧？诶，咪都可以有下嘅呢啲经历，都难。 有系好嘅，人应该多啲唔同经历噶嘛， 开心又好，唔开心 系咯，啱啊啱啊啱啊。 咁呢个经历都课而家都开心嘅，即系诞生咗呢一只歌，但系当时都有啲。唔开心，因为其实嗰阵好中意一个女仔，咁然之后中意到系即系每一晚咧。 又等佢电话啊，发梦咧。系见到佢咯， 嗯， 系、嗯、啊、哦，连续几晚发梦见到佢， 真系日有所思、 啊，夜有所梦、 啊，系啊，冇错，即系有一种感觉，系因为咧，我嗰阵就即系好中意佢啦，中意到系有即系买嘢啊，陪佢啊咁样啦， 成只啲耳啊咁嗰啲咯， 系，但系咧。即系我又唔系好 feel 到佢系咪真系中意我？呢、可能 feel 到，其实都 feel 到佢唔系，未必系对我有兴趣咁样、 哦。观察下，观察下咁样。 观察下咁。 我明噶，我都做过呢啲嘢。我明噶， 做下都好嘅， 做下都好， 经历嘅又系。 但系你谂下，譬如你好似我咁嘅年纪，如果你冇做过，你会觉得，唉，总之嗰阵时做下啦， 做下好过冇做。 梗系啦，梗系啦，人一世物一世。 我就做俾人 睇得出 嗰个啦，我就唔做追人嗰个住啦。 节省啲啦，你唔主动，我惊你冇机。 唔会啊。 系咩？ 系啊，依然都系有市场嘅、哦。 有嘅。 听住先啦。咁啊，就古 Sir 都有啦。咁其他咧？ 最近就同阿轩公啦。系、啊，即系因为最近转咗去佢嗰组嘅经理人组。 系啊系。 咁啊，所以多咗机会去接触佢。 哇， 佢倾偈，系好多机会同佢倾偈。 字字针言嚟噶。 系啊，即系特别系我谂最喺佢身上学到系。即係因為佢都，譬如佢 social media 上面咧，佢都同大家有好多 互動，佢好叻做呢一樣嘢。 係啊，佢有好多互動。咁然後我就唔係話真係好擅長啦，即係因為可能以前入行之前咧冇諗到咁。即係開頭就係諗住唱歌啊咁樣咧， 係原來有 marketing 嘅， 係啦，原來要同大家多啲互動嘅，咁啊，所以就同佢即係佢都分享咗好多喺呢方面，點、樣可以同大眾有共鳴啲啊？係 啊，係、啊，哦，喂，呢、這個你咪後分享俾我喎， 可以。系啦， 你睇下佢几自私，咪后先分享。不过咧，你可以喺轩仔上面咧，其实除咗听佢讲 social media 之外，都可以问多啲佢即系音乐个方向啊，点样去到 tune 自己嘅音乐啊？例如佢由以前 R&B 到而家，即系佢涉猎嗰个范畴亦都越嚟越广泛。咁你自己咧？ 系咯，你嗰个音乐风格或者系你其实想成为一个乜嘢嘅 artist 咧？ 其实我系好想成为一个多方面，全方位啲嘅 创作。 系啊，即系无曲风上咯，特别系曲风上都希望可以不断推出唔同曲风嘅歌俾大家听到。即系因为其实譬如今次《不眠来电》同以前自己几只歌咧都几唔同嘅，即系嗰个曲风上啊，或者自己个用声上啊。咁然之后， 你第一只系跳嘛，系嘛？ 系 啊，跟住之后，今年又有无限加一啊。咁所以几只歌其实都几唔同嘅类型。咁然之后就觉得啊，想大家听到多啲唔同嘅声。咁同埋希望可以即系自己都可以扩阔多啲眼界咯，即系唔系话我净系中意呢一个曲风。咁当自己都尝试唔同曲风嘅时候，就会即系再俾自己行多啲唔同嘅方向咁样咯，即系唔再焗死自己。 咁你自己，譬如而家由跳开始去到而家不眠来电，你都试过几款唔同嘅感觉嘅时候，有冇话自己偏向 中意边一款咧？ 系啦， 而家梗系话中意不眠来电啦。 系啊， 好醒目啊你！ 而家梗系最中意《不眠来电》啦，呢个方向最好。 你睇大家点晒头啊！ 系啊，《不眠来电》因为其实我觉得系今次系好开心，系因为第一次拥有一只比较惨啲、慢啲嘅情歌。以前系因为以前参加比赛都成日唱慢歌，咁但系就冇幻想过自己真系拥有一个情歌会系点咯。咁所以去到今次就不眠来电，其实大家都可以听到一把几新嘅一把声嘅 Andy 咁样，咁同埋大家都几中意，所以我都好开心咯。 我倾到唔够喉添， 系 啊，但系时间差唔多啦。嗱，一系咁，我哋一齐听一下究竟黎展峰嘅呢一首《不眠来电》系点样样咧？ 好，咁我哋下次再倾过啦，拜 拜。 来电你说在最喝得张狂。到见面时紧抱我，陪伴到天光才讲，很感激像我但然而，昨晚是你打错，帮他安慰你难过，然后无端打给了我，或是我幼稚，心伤过一千次，还相信可以跟他再比试，无止境下去，若当我是代替品，还清脆变放肆，或是我幼稚，守好朋友名 意，我甘心当个自由本相依，又总会有别个自我爱得多不知。随后每晚睡觉也不安宁，盼你又来苦劳我，如梦里温馨场景。苦苦等待你在何时，喝醉又再补充，病态魔爱这样重播，唯独怕被你封锁。怕是我幼稚，心伤过一千次，还相信可以跟他再比试，无止境下去。若当我是代替品，还请随便放肆。或是我幼稚，守好朋友名义，我甘心当个自由本相依，又怎会有别个自我成熟得不理智。可充当一眼过场，心酸到具意义，只希望得到你回赠我同情句子。自问太幼稚，心死过一千次，还相信可以跟他再比试，留一通热线就当我是代替品，还请照顾彼此。自愿去幼稚，守好朋友名义，我甘心当个自由共你相依，又怎会有别个似我全是出于爱意。错了后开心过，你讲我知。 扫黑除恶， 邪教亮。 港台电视三十一， 国剧夜唱 《狂飙》。 狂飙在内地首播时引嚟全民热捧，就连剧中人高启强成日睇嘅《孙子兵法》都突然成为畅销书。由陈舒婷饰演嘅高叶，更一夜间成为国民大嫂。佢劇中常用嘅紅色唇膏型號，仲成為網上熱搜詞語添。 國劇夜場《狂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點半，港台電視三十一。 舉重是一項古老的運動，近代的競技舉重的運動興起咧，就可以話喺18世紀末開始噶。最初咧就盛行於歐洲嘅，喺雅典1896年第一屆奧運會上面。举重原来已经列为正式的项目了。而在雪梨2000年的第27届奥运会上面，女子举重更加是第一次在奥运大舞台上面上演。举重比赛的时候，举重台我们看到原来是由硬的木板去制成的。是一个正方形，边长4米高10厘米的台。举重台四周围需要有直径100厘米的空旷区域。在这个区域必须是平坦，没有任何的障碍物，包括就是哑铃和哑铃杆、哑铃片，甚至乎是卡箍组成，没有任何的障碍物阻住的。举重另外一个主角就是哑铃了。哑铃是由哑铃杆、哑铃片和卡箍去组成的。运动员也都需要穿着举重服和举重鞋去参加比赛的。举重比赛更加分为爪举和挺举。举重比赛会先爪举，然后挺举，顺序地进行比赛的。而每一位的运动员每一种的举重最多可以试举三次，由最轻的重量开始试举，比赛哑铃的重量会以一公斤的倍数逐渐增加的。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在我人生里面呢，虽然都有去有时会做一下 gym 啦，但系举重我真系少玩， 系咪啊？ 系啊， 因为始终如果唔识玩唔敢玩啊， 系啊， 觉得咧即系个重量咁重，点样举重先至唔伤身呢？嘉明都曾经试过咧，当年啊吓，想当年咧，为咗要上金曲嘅舞台， 系 咁都要操操下个身嘅，咁都揾咗个专业嘅训练咧，教教我点样举重嘅，都真系需要咧系好注意究竟自己而家呢一刻边一个身体嘅部分用紧力，边一个嘅 muscle 系需要强壮啲，究竟我练紧啲咩嘢咧，系最基本嘅一个意念嚟嘅，咁所以。 如果真係要去玩呢啲咁體力嘅需量係勁㗎啦，又或者嗰個姿勢嗰、那個本身嗰個動作要做得真係好專業、好標準嘅話咧，真係自己唔好亂咁試，揾翻啲專業人士幫手， 啱， 當自己運動員咁 train 就最好啦。 係啦， 哇，講開運動咧真係好犀利喎！啱啱新聞先至有講啦，2025年嘅全國運動會咧將會係粵港澳一齊合辦。 哇，呢、這個我都好期待啊！ 好犀利啊，因為有一半嘅項目咧會嚟到我哋香港嘅啟德運 動員。哇，一半咁多啊！ 係啊，包括咗我哋真係哇金牌在手嘅劍擊啦，七人欖球啦，手球比賽等等啦，咁又高爾夫球又會嚟香港啦，就會去到粉嶺高爾夫球嗰度再角逐啦。咁、而另外場地單車項目咧，亦都會嚟翻將軍澳嘅香港單車館舉行嘅。咁啊，沙灘排球賽咧，又考慮緊會唔會去到維園或者係去做、啊。 哎呀，咁啊，不如嚟埋香港啦， 係咯， 喺維園個沙灘玩、 啊。係啦，又甚至乎咧，滑浪風帆咧，亦都會可能喺西貢，又甚至乎喺維港舉行、啊。 哇，呢、這個都相當之期待啊！ 晨光追蹤三十一。 嚟到一个礼拜嘅中间啦，闷闷地又唯有睇下电视啦，所以就揾下阿昌啦。早晨，阿昌。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今晚7:35有咩睇呢？ 送俾大家有认识人大政协。咁今晚嘅邀请到嘅嘉宾咧，就系全国人大代表陈勇啊。咁陈勇咧会上嚟节目咧，同大家讲下咧，佢连续三届咧担任呢个全国人大代表嘅工作，同埋佢个人嘅感想咁话。咁另外一个环节咧，就会同大家睇下呢个全国政协啊，管浩明牧师啊，有一个提案啊。咁管牧师咧就话想提出咧，就话要加大力度推进呢个大湾区安老产业咁话。咁大家想了解多啲佢呢一个提案咧，今晚7:35要留意呢个认识人大政协啊。 系啱啊，因为而家咧真系人口老化啦，周边咧系需要有更加多嘅配套咧，去帮助老人家点样可以安老嘅。等佢哋咧係即係就算哎呀成世人做得咁辛苦，老嘅時候咧都係有人幫佢哋，有人關注佢哋嘅。咁所以咧，想知道就記得留意今晚7:35嘅認識人大政協啦。去到8:00嘅醫生與你咧，今集有啲咩睇呢？ 今集咧同大家關注一個症狀啊，叫做五十肩。咁五十肩咧，其實原來一個俗稱嚟嘅啫。咁點解叫五十肩咧？ 係咯，五十肩係咪要50歲先有噶？ 係、哦，真係、哦，原來話大多數咧都係發生喺嗰啲50歲左右嗰啲病人身上。嗱、又俗稱叫做冰凍肩。即係點樣呢？即係原來我哋都市人呢，即係成日都好多人寒背啊、低頭族啊，所以搞到呢，即係嗰條頸啊、頸緊膊痛啊，即係有另外呢，我哋休息唔夠啦，成日加班啊、過勞啊等等，都有可能導致五十肩嘅。咁嚴重起上嚟呢，嗰啲患者啊，一舉起隻手呢就會好痛㗎啦，痛到點啊？痛到著衫梳頭都有困難。 哇，咁真係好痛 喎、啊！係咧。甚至乎咧，夜晚瞓覺咧，咁你壓到個膊頭咧，痛起上嚟，成晚都瞓唔著，失眠咁話。咁究竟咧有好多迷思嘅、哦，即係嗰啲如果叫五十肩啊嘛，但我未到50歲就有呢個五十肩，我係咪未老先衰咧？ 係咧，係咪咧？ 係啦，咁五十肩我唔理佢啦，唔醫佢啦，唔搞佢啦，我係咪到60歲夠鐘啦，我就會自己好翻嘅？ 60歲好翻， 即係有咩方法係可以避免，可以或者改善咧？嗱。大家想知道呢个迷思点样破解呢，今晚医生院里呢就请同你请嚟注册物理治疗师啊，同大家详细讲解一下五十肩呢嘅成因，有啲乜嘢症状，最紧要点样治疗同埋点样舒缓嘅。咁有五十肩嘅朋友呢固然要留意呢个节目啦，冇或者未到50歲嘅朋友呢，睇定啊，听多样嘢旁下身啊，今晚8:00要医生院里大家一起睇下啦。 冇错啊，嗱，虽然我真係未够50歲，但係呢佢头先讲啦，都市人係好容易寒背啊，成日低头，我諗起我咪就係低头族囉，我係好鍾意睇电话㗎嘛。 係，都市人都好难避免㗎啦呢件事。 係啊，又成日睇电脑啊，做嘢啊，呢啲好难避免嘅。咁即係希望，当然希望大家唔会有五十肩啦。咁但係如果真係一个唔小心，原来真係会有嘅时候，点样治疗呢？同埋最紧要就係我哋呢一个年纪即係未到50啦，或者係未有50肩嘅朋友，点样预防啊？有啲咩正確嘅姿勢啊，或者做下瑜伽會唔會好啲啊？咁如果咧大家同我一樣都想知道點樣預防，就記得留意8:00嘅醫生與你啦。去到10:30嘅邁進未來，今次又係睇啲咩未來嘅嘢咧？ 哇！今次嘅未來好特別，那個題目咧佢叫做未來改造人。咁啊講緊乜咧？就係同大家講下一樣嘢叫做半機械人啊。 即系半机械人咧，好多时候喺嗰啲荷里活片里边咧都见过嘅，即系咩啊？嗰啲铁甲威龙啊、工学机动队啊嗰啲咧，半人半机械嗰啲啊，即系听落科幻片先有啦。喂，原来唔系呢啲，你唔好以为虚构、啊。原来咧，现实世界真系有嘅。今晚呢个节目咧，个主持人咧，正正系一位活生生嘅半机械人。咁咧，佢系一位女士嚟嘅，佢四个月大起咧，就已经装咗个义肢啊，用电操作嘅。咁系佢曾经系咧个全美国咧最年轻嘅半机械人。咁啊，佢今集节目咧就会带大家睇下咧最新呢啲半人半机械嘅发明啊。咁我讲少少透露俾少少俾大家听下啦。嗱，当中咧一只手套咧，你戴咗佢之后咧，就可以帮你训练肌肉。咁啊，做咩嘅咧？可以帮你极速啊，学识弹钢琴啊。即系你戴住个手套弹钢琴咧，佢会帮你啲肌肉咧记忆咗点样弹法，可以咧好快学识咗弹钢琴。嗱，即系好似哆啦 A 梦啲法宝啊。咁啊，另外啦，有一样嘢叫做外骨骼背心。你一着咗之后咧，就变成大力士啊，可以捧起一啲人类冇办法捧起咁重嘅物体。咁啊，另外咧又有咧，即系可以令到坐轮椅嗰啲人士重新行路嘅一啲发明啦。另外啦，甚至乎啦，透过脑电波可以咧做到心灵感应嘅一啲研究添。 心灵感应 系咧，科学嚟噶， 科学嚟噶。 系啊，咁大家想即系认识多啲咧，个节目叫做迈进未来啊嘛，咁呢个真系同大家迈进去未来，睇下未来呢个科技嘅发展趋势。大家想认识多啲呢个未来改造人，究竟个科技行到去边度咧？今晚十点半要留意呢个纪录片啊！ 我即刻喺度谂，咁我平时练得咁辛苦，练咗咁多年琴，喺度做紧啲乜嘢？ 咁你好多朋友咧都未可以接触到啲科技嘅，你仍然系行先我哋一步嘅。 哦，啊，系啦，起码我知道先啊嘛， 系啦， 起码我可以睇下有冇机会试一试。同埋我之前都听过啲讲法嘅，即系话啊，你装咗啲机械喺你身上面，咁你系咪仲系一个人类咧？咁然后咧，嗰、那个作家就话啦，啊，其实你谂下，你戴眼镜，你唔会觉得自己因为戴咗眼镜而唔系一个人噶嘛？ 啊，又啱喎， 系咪啊？我咁谂又好似系，咁所以其实又唔需要非常之抗拒呢一啲新科技嘅，我觉得。咁最紧要系横掂呢个时代系咁样行嘅时候，知多啲咧，定系冇坏嘅。所以咧，如果大家同我一样，我想知道究竟科技点样帮到我哋人类嘅发展，就记得留意今晚十点半嘅《迈进未来》啦。咁啊，唔该晒阿昌，我哋听日继续见啦，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在美国时间星期二下午大约两点半，即是本港时间星期三朝早六点半抵达美国三藩市，准备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并且将应邀与美国总统拜登会晤。在习近平入住的酒店对面，有在美华人团体组团欢迎习近平到访，他们手持大型国旗和欢迎标语，希望两国关系向好发展。美国总统拜登说，他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的目标是恢复两国之间的正常沟通，包括军事接触。拜登表示，在中美经历一段时间的紧张关系之后，他正是试图令两国关系变得更好。当被问及如何衡量这次会晤会不会成功的时候，拜登说要中美关系回到正常轨道，包括在危机中能够沟通并且进行电话交谈，确保美中军队仍然保持联系。另外，拜登说美方并不是尝试与中国脱钩，又说如果中国普通公民能够有一份不错薪金的工作，对大家都是好事，但是他不会支持为了在中国投资，美方必须要交出所有商业机密的立场。以巴衝突持續，以色列傳媒報道，當地時間傍晚，特拉維夫遭到從加沙地帶發射的一連串火箭彈襲擊，造成至少三個人受傷。以軍夜晚說已經佔領和控制加沙的沙帝難民營地區，說這個區域是哈馬斯的主要據點。以軍之前亦說已經控制加沙城內多座政府建築物，又帶走一批文件和物品，正是檢視相關內容。 另一方面，加沙北部的医院持续有病人因为设备失灵而死亡，其中最大的希法医院因为大量遗体积压和腐烂，被迫开挖集体墓地，埋葬近180具遗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对加沙医院的可怕状况和生命损失深感不安，他再次呼吁立即实施人道主义停火。翻嚟本港，竞争事务委员会日品竞争事务审裁处指控美联集团和旗下地产代理商美联物业和香港置业和五个美联高层协同制定代理最低佣金率，构成合谋定价，违反竞争条例。竞委会行政总监李晓亮在本台千禧年代说，如果地产代理之间有协调，回佣不超过某个百分比，买家最终获得的回佣可能比较少，相对支付的价格会比较高。至于中原因为首先向竞委会提出申请宽待政策，以提供重大协助配合调查，因而不获竞委会展开任何法律行动。李晓亮解释，不是所有企业都能够申请宽待政策，而企业申请宽待政策的责任非常大，要协助竞委会调查，提供文件，安排职员和董事和竞委会会面等。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展望听日北风增强，稍后气温逐渐下降，星期五和六朝早清凉，最低气温在17度以下，阳光充沛和非常干燥。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 6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807点，升410点，总成交金额100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2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87点，升8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14.8升7元，美团112.7升4.4，阿里巴巴81.4是升2.2，药明生物50.5升2.7，盈富基金17.93升4毫，友邦保险72.95升1.65，中国平安38.7升7.5，恒生中国企业61.84升1.36，固生堂49.25是跌2.1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5，日元150.6，瑞士法郎0.89，加元1.371，人民币7.254，英镑对美元1.249，欧元对美元1.087，澳元对美元0.649，新西兰元对美元0.6。日经平均指数报33298点，升602点。港金报18280元，是升1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2.16美元，卖出1962.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同大家讲讲几宗嘅交通意外吓。咁首先有蒲岗村道去慈云山，近住逢德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一带都比较车多噶，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仲有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咧，曾经都有交通意外，而家已经清咗场，龙尾咧已经去到排到风力楼。咁仲有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管道入口嘅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带都比较车多，大家要小心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依家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去到波斯富街，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西行到北过海去到佛光街桥底。另外，加士居道过海依家龙尾排到劳资审裁处；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民安队总部。另外，仲有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依家龙尾去到小沥源。路面情况啦，九 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依家龙尾排到果栏。咁仲有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都系车多噶，依家龙尾排到龙翔道，近住虎山道桥底。咁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挤塞，依家龙尾排到沙田马场。咁仲有朗平路去横洲方向，近住凤池路车多，依家龙尾排到朗天路。仲有宏达路去高埔村方向，近住平汇街车多，大家经过要小心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还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大升。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兄妹， 集啊， 去晒，哎呀， 再嚟集， 哎呀， 又输，你坚唔掂喎？ 冇错，佢真系坚唔掂，因为佢有50坚。电视节目《医生与你》，今集与你探讨50坚，请嚟物理治疗师详细讲解50坚有乜症状，点样治疗，同有咩舒缓方法。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行政长官2023年施政报告，致力为香港增强发展动能，促进民生福祉，全力推动大型建设、产业发展，汇聚顶尖企业人才，打造国际专上教育枢纽，培育本地技术专才，鼓励生育，照顾好老人家，保障大家健康，携手建立关爱共融社区。 拼经济、谋发展、为民生添幸福，呢一份是属于每一位市民的施政报告。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好啦，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最中意嘅环节，因为可以同听众倾下偈， 可以互动， 系啦，做几个钟头节目啦，我哋自己倾唔得， 系啊， 搵埋听众一齐倾。 系啊，我哋今日有张小姐， 早晨张小姐， 早晨小白， 你好， 嘉明 Vicky， 你哋好， 早晨 。 张小姐咧，佢听日系新历生日， 系 后日咧就旧历生日， 哇，咁你咪可以连续两日都庆祝咯， 系啊，所以张小姐话要点唱俾佢屋企人啊，系咪啊？ 系啊，点唱俾我屋企人，我家姐 Polly， 我姐夫阿 King， 咁佢个大女 Carmen 啦，佢个老公 Paulus。佢個仔紀劉同埋佢個二女 Coco， 咁我特別點俾 Coco， 因為 Coco 呢出年3月8日呢就同阿 Y 結婚啦。 哎呀，揀三八婦女節結婚啊，第日知佢即係正啦，辛苦曬個老公啊， 預祝佢新婚快樂。 多谢，咁我代佢多谢你哋，祝佢哋8年好合啦，永结同心啦，咁啊祝埋俾我所有嘅亲戚啦、朋友啦，你哋4位啦， 多谢。 咁今个月生26日生日嘅 Felix。12月1日生日的 Connie， 12月6日生日的表弟阿波，12月12日生日的 Margie， 同埋12月27日生日的表妹。咁啊，我希望所有人咧都身体健康，笑口常开，出入平安。 哇，你个 list 都好长啊， 系咯，近排应该生日饭食不停喎。 系啊，我自己都食不停啊，一阵间就已经出去开始食生日饭啦。 有冇话边一餐你最期待噶？ 最期待梗系旧历生日同屋企人啦，因为其实听日咧应该都系平时都系同屋企人嘅，但系因为我有个同学喺加拿大翻咗嚟，咁啊同我庆祝，咁所以听日就同我同学咯。 哦，咁啊听日嗰个庆祝咧就西式嘅， 后 日嗰个咧就中式嘅， 系啦，晚饭喺我家姐屋企食啦，咁样 系。哇，呢个天如果打边炉啊更加正， 系啊系啊系啊，唔知啊佢哋唔知准备啲咩俾我食啦，到时。 吓系，佢哋都会准备晒你想食嘅嘢噶啦， 应该会嘅，应该 识咁多年，点会唔识做啊？ 应该会嘅，系啊。我平时都有听你哋啊，一起身咧我就开心机，跟住翻我要翻工啦，咁啊八点半我要出门口咧，咁就冇听到咁样咯。 哎呀， 多谢你有听啊！我哋六点钟开始为你服务噶嘛， 梗系啦， 系啊， 你系咪六点钟听嗰批啊？要系， 总之一起身六点零开心机噶啦， 系咁逼人六点钟开始听。 多谢你啊， 系啊，咁啊。今日咧就都系开心噶啦，所以你就揾一只咧真系 party 式咁嘅歌。 系啊， 张 小姐中意陈慧琳啊， 系咩？ 我中意陈慧琳啊，系啊。 哎呀，我都好中意陈慧琳， 我都 系 啊。 fans fans， 你最中意就系佢慢歌快歌，你中意佢啲乜嘢咧？其实 其实我中意佢个人正面啦，又开心啦，系咯。咁个人又好好啦，我感觉系好好。 哎呀 ，Kelly 梗系好 啦，所有嘢都中意啊，系啦，又 keep 得好啦。 哎呀，呢个真系。羡慕死啊！你睇直播室嗰两个人只眼咧， 发光啊！ 系啊， 我都有加嘉明个 I G 咧，个细女好得意啊！ 多谢你啊，佢系秒杀好多 like 噶， 系啊，好得意真系。 多谢大佢超 啊！你 post 多啲上去 I G 嗰度。 好，我为咗你嘅，我贺你生日，我今日阵间翻去就帮佢影一张相 post 上嚟，好唔好？ 好啊，好啊， 呢条蛋糕 系啊， 画嘅都好啊。 好 啦， 好啊， 多谢晒张小姐电话，多谢。 拜 拜， 拜拜。 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好啦，煮嘢食，煮嘢食。 好。 咁我哋好好嘅。因为当我哋去到设计呢一个饮食图鉴嘅时候咧，除咗会分享一啲得意唔同地方嘅美食之外咧，又点食啦、新嘅食法啦，我哋又会有啲自己煮嘢嘅方法嘅。咁啊，有啲煮嘢方法咧，其实就成日都系标榜一样嘢，煮餸咧其实应该任何年纪都可以煮噶噃。 啱、 啊。系啊，小朋友有小朋友煮法，大人有大人嘅煮。咁有阵时啲步骤咧，咁当然你话用要刀仔切嘅，咁、你梗系留翻俾大人啦。所以而家厨具咧好好、啊。因为啲嘢抌晒落嚟就搞搞搞搞搞，咁又系出嚟噶咯， 又 系啦。咁所以譬如以前咧我有学过厨噶嘛，咁萝卜丝咧真系拎住个萝卜卷卷卷卷，一路卷就一路刨佢嗰层皮， 用刀啊， 用刀啊刨晒成层皮出嚟，就好似嗰啲一块嘢好好长咁样， 刨苹果皮， 冇错啦，系啦。咁而家跟住就切，我而家切苹果咧，我都系刨咗佢皮出嚟一条咁样嘅。 所以你唔用嗰啲刨刨噶咯？ 如果你想简单啲，咪用嗰啲刨咯。但系我就算我用嗰啲刨咧，我都会刨翻一条苹果出嚟。 哇， 劲啊！跟住咧，一条咁就抌落垃圾桶。 以前嗰啲人话占卜都系咁噶嘛？你睇下有冇拖拍嘅时候， 有冇断？ 系啦，如果冇断过，就净有拖拍啦。 跟住啲吉卜彩嗰啲巫婆又系咁样噶嘛？你呢个断咗，你呢个男朋友都应该 你嘅缘就绝啦。 系呢个讲笑啫。好啦，今日咧有啲步骤咧喺呢个厨房上面都可以留翻俾啲小朋友玩嘅。 系 咁，我哋今日要准备嘅材料咧就系个响铃。 哇！ 响铃，大家都 系 打边炉一流啦，知大家中意打边炉。好啦，跟住都可以准备定啲猪肉片啦，或者牛肉片啦，你自己中意啦。咁啊，寻日前两日都有讲过金菇牛卷啦。今日咧 concept 差唔多。好啦，除咗响铃同埋呢一个牛肉片之外，亦都要准备定啲虾啦。虾你可以自己剁嘅，或者你真系买啲虾胶翻嚟。咁唔使搞啦，咁自己淨係醃少少其实都应该 OK。好啦，咁要呢几种嘅材料返嚟做咩呢？原来呢有啲玩法嘅，就将佢自己整成一个呢就係人手做嘅春卷。咁就点整呢？首先呢就将个蝦，我当你个蝦对唔住啊，蝦膠已经搞掂咗啦。跟住呢个牛肉片呢就将佢变成一片片摊喺个砧板嗰度先。咁个响铃呢要花少少心思啦、你先用水浸咗佢先。但一浸佢就淋㗎啦嘛。跟住你就将佢摊返开佢。即系由佢卷嘅变成一条咁长长方又好长咁样，好啦，跟住你就将嗰个嘅牛肉片啦，就放喺呢一个嘅响铃上边，再将嗰啲虾滑咧就再放喺上边，然后咧就再卷翻佢，咁你就自己做咗一个咧入边有肉啦有虾胶嘅响铃啦，好啦，咁你就备用啦，咁然之后你都要准备定啲金菇同埋番茄，因为你可以做一个咧就系番茄汤底。咁我之前咧喺节目入边都分享过啦，就系、如果你想个番茄好有味，亦都剥咗皮嘅话咧，就放佢落冰格。 哦， 放佢落冰格，跟住拎上嚟嘅时候咧，就浸一浸水，揈一揈佢咧，其实嗰层皮就已经可以掹晒出嚟噶啦。 就系咁简单。 就系咁简单，然后咧就直接攞，即系虽然硬少少，所以呢个就真系要大人做啦。就硬少少就将佢切，咁佢嗰啲嘅苹嗰啲嘅番茄汁咧，就继续锁住喺入边啊嘛。 哇！ 你唔会一路切就一路流晒汁出嚟啊嘛。咁你叫你一路切流晒汁出嚟，叫你砧板倒落去，你又唔想啦。 系啊。 咁所以咧，你就用呢个方法咧，就可以将啲番茄味咧就更加浓郁，留翻喺个汤入边嘅。好啦，咁你落啲油啦，煎一煎嗰个嘅番茄先，然后就再煎一煎香埋呢一个嘅金菇，好啦，跟住就再加少少水，就已经变咗一个咧好简单嘅番茄汤。好啦，跟住咧就咁上下啦，咁你就将头先准备咗嗰啲嘅响铃咧，就放喺呢一个汤上面，就卜卜卜卜卜卜卜啦，都要卜一阵间噶，唔好谂住响铃啊几秒钟就捞上嚟啦，因为今次 入边有肉啊， 系啦，有肉啦，亦都有虾滑喺入边嘅。咁然后咧就整完之后，你就喺上面就放啲葱花啊，落多少少味啊，或者你中意浓啲嘅味，其实喺个虾滑上面咧调咗味，都已经 OK 嘅。咁就完成咗一煲咧就番茄虾滑响铃卷嘅汤啦。咁我觉得咧。小朋友有份參與啦，咁而家長最開心嘅就係自己唔使成日自己整曬，咁小朋友又有細藝，係 啦，因為啲食材又簡單， 係啊，因為我有陣時如果喺屋企煮嘢食嘅話咧，我都好擔心啲小朋友喺屋企反轉個客廳， 係噶， 咁然後反轉咗之後咧，我又要勞心勞力同佢講你快啲執啦，一係餓佢，然後一係就唔餓佢就自己執，咁我又唔想，於是乎就有好多呢啲咧，就叫小朋友你不如一齊入嚟廚房，你負責整啊，同埋食嘅時候咧有好多。小朋友咧，佢哋都系因为偏食啊各样嘢，但系当一个食埋佢自己整嘅时候咧， 佢哋就會好想食， 都係噶， 更加享受添。 冇錯啦， 有個責任感喺入邊，我有份整。 係啦，係啦，或者有陣時候我媽媽都係噶，我細個誒幫佢整好多嗰啲薯餅啊，跟住佢就拎佢炸噶嘛。 係， 咁嗰啲薯餅咧會整好多唔同形狀嘅。咁以前有整过，譬如蓝色机械猫， 哇， 系哟， 咁犀利嘅， 我话整啫，似唔似一件事啊嘛？你嗰个犀利收翻先。 所以个绝招咧就系因为只系得小白少少白嘅时候， 系啦， 系认到边一嚿就系我整嘅， 冇错啦。 咁然后就一定要食晒 佢 啦。 同埋细路仔咧好古怪嘅，佢哋谂住大嚿大嚿就好嘛。咁我阿妈就不费吹灰之力咧，就叫咗我食最大嚿嗰个啦。 系， 唉，所以叫小朋友一齐煮嘢食咧，系开心。 我的享乐时代。 虽然而家只不过系十一月中啦，立正系十一月十五号啦。不过咧，各位家长都可能开始要准备筹备圣诞节嘅 咁快， 好玩嘢噶， 我都未谂噶啦。 我而家谂紧，我喺个脑度构思紧，究竟我今年间屋圣诞节点样打扮咧？ 系 啦，每一年都会将自己间屋装饰。 你会唔会有圣诞树噶？ 诶，冇啊，因为屋企有宠物啊。圣诞树对于宠物嚟讲，未必系咁好嘅选择。我会自己咧买啲麻绳喺个墙度翘棵圣诞树出嚟咯。 哦，哇， 系啦，咁呢啲就会做嘅。但系真圣诞树。就未必。 哎呀，我谂住今年咧试下 cosplay 圣诞树， 你自己喺屋企有一棵树啊嘛， 识得移动嘅圣诞树， 系啦，移动嘅圣诞树， 哈利移动唔到，原来系唔得嘅，原来系咁。嗱，由圣诞嘅布置啦，去到圣诞节嘅大餐去边度食啦，又甚至乎喺圣诞节都好多期间限定嘅一啲特色嘅摊位啊、场地啊，甚至乎啲酒店都会有一啲特色嘅一啲活动啦，唔系净系拣紧自助餐咁简单，可能有啲比较大型啲嘅酒店佢哋。会有一啲圣诞工作坊啊，又甚至乎喺一啲唔同嘅品牌都会推出佢哋自己圣诞期间限定嘅货品，例如喺啲咩咧，近年真系必杀嘅倒数日历， 系啊，哇呢个咧即系有排讲啊， 系啊， 因为你无论系积木公司啦、朱古力公司啦、香水品牌啦， 佢哋都品牌 唔知点解会出晒呢啲嘅， 嗱，因为点解咧一。你全部都是 samples， OK， 全部都是啲细细个嘅旅行装版本。其实咧呢一啲嘅货品对于想试好多嘢嘅人嚟讲咧系好心动嘅。咁所以譬如话我系未接触过呢一个品牌，但系我又好好奇，我想试下啱唔啱自己用先，一次过俾你25款咧，咁就好开心啦。二嚟嗰件事你一收到好 wow 噶，好大件嘅礼物啦，你又可以每一日都拆啦， 有惊喜啊，每一日都 视觉嘅享受。 系啦，因为嗰件事系譬如话我送一个倒数日历俾 Vicky， 你由十二月一号开始，你每日都要谂到我， 系 系咪好转咧？ 好蚀， 系啦。咁所以咧，对于系大人又好，小朋友都好啦，有一个由十二月一号开始每一日都要做嘅一个开礼物嘅小仪式，去到25号就系圣诞节当日拆最大嗰一格嗰个嘅期待感，嗰、个惊喜感咧系好开心嘅， 正啊正啊！ 所以咧。系哪怕于系朱古力又好，或者系俾小朋友先讲啦吓，唔想食咁多零食嘅，我唔要食得嘅礼物得唔得咧？系得嘅，有啲系图书类嘅啦，譬如话每一个日子我开嘅一本小图书，都系呢一个品牌系列入边嘅。譬如话我好中意迪迪尼，或者我好中意超级英雄，甚或乎我好中意啲公主类嘅图书，我好中意嗰个大怪兽 Gruffalo 嗰个样嘅，咁佢哋全部都有自己推出佢哋专属嘅一啲图书系列嘅倒数日历。咁你就每一日由一号开始咧，就拆一本小图书，你可以当晚床前故事、睡前故事就系佢啦。咁甚至乎完咗成个嘅圣诞节嘅拆礼物日之后咧，你都可以留翻住呢25本嘅小图书，你继续全年重温都仲得。 哇！咁如果你话再有心机啲嘅话咧，可以自己整啊。 系啊。嗱，我都見過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包裝式嘅，譬如話咧，如果我想整一份窩心嘅禮物俾男朋友先算啦，或者係女朋友先算啦，我可以自助去整一啲 DIY 嘅倒數日曆， 係 好簡單嘅啫。你一個大大地嘅 一日愛你嘅金句係咩咧？咁樣今日淨係我愛你，第日就話同你山盟海誓咁樣， 咁犀利啊！ 係啊， 呢個求婚嘅報復嚟嘅喎， 反正係跟住估下估下廿五號， 會唔會就係咧？會唔會就係有啲戒指擺喺 廿五號？哎呀，第二日嗌分手嘅啫，陰公啊！ 唔系讲笑啫，剧情 唔好圣诞节做呢件事都唔得，圣诞节 系 乜嘢？咁样你可以有一个好完美嘅计划啦，系咪？即系即随转变啦，你觉得自己嘅关系成熟到去边一个地步嘅话，咁就。但系咧，纯粹喺买呢个材料咧，就真系今日开始要落手啦。因为始终我唔理你系外国引入翻嚟又好，你喺唔同嘅渠道订翻嚟都好啦，要有送货嘅时间啦。 系， 你又要预翻嗰个货件嚟到嘅时候，你仲要慢慢去收礼物入去呢啲格格入边啦。我都见过好多唔同款式嘅，譬如话一个大嘅小木屋咁样先算啦。小木屋咧，可能下边有24个窗口仔嘅柜桶，咁咧就每日拉一格出嚟摆礼物入去啦。咁、到个山，即系嗰个三角形顶嗰度咧，就系、最大嗰个长嘅长方格，就系25号当日开噶啦。咁、嗰个礼物嘅大细可以大啲，个馅可以丰富啲。又甚至乎帮小朋友咧，可以谂一个25个关卡嘅小火车。咁当然会大好多啦，你屋企又分咁上下地方摆先可以啦。 哇，一日一谜语都好玩啊！呢、 个你又可以当。花灯会，即系每日一个小灯，小灯谜咁猜下又得。但系入边嗰啲东西咧，就真系要花心思啦。你点样去制造呢25个小惊喜咧？ 系 嗰25个小惊喜有冇串连嘅咧？会唔会系25个入边你要系解谜又好？ 哎呀，好玩啊！ 系啊， 一日一条数都开心啦。 你讲咩咁数？我帮你计数生噶嘛？圣诞节通常会有啲要嘅大考小考， 系啊系啊，就系嗰啲位咯。 好恶毒呢个爸爸。 苹果英文系咩咧？咁 哎呀，原来系全部都系 hangman 嚟嘅。 九开方应该点计咧？ 咁各位自己可以谂下啦。不过咧，我觉得最紧要咧就系、无论你系刺激俾小朋友又好，刺激俾你心爱嘅人都好啦，都系一个好好嘅制造惊喜嘅好机会嚟嘅。 系 最紧要系了解一下对方究竟有啲咩嘢系对方中意嘅。唔系话你中意，对方就一定中意。 系 可能佢本身一个美妆达人嚟嘅，咁佢仲需唔需要咁多美妆产品咧？系 啦， 咁样谂一谂咯，可以到嗰个倾偈互动嘅时候。 系同埋亲自。專家都會話嘅，呢啲日曆有啲咩其中一個好處咧，就是、因為佢每一日只開一格嘛。 係啊， 小朋友喺呢個時間咧，就一定好想開最後嗰一日嘅。 係訓練耐力嘅一個好機會。 哇！你簡直咧睇住個小朋友好想開，但又唔敢開，又冇得開嗰個感覺咧，就爸爸媽媽真係乜嘢都翻曬嚟啊！ 可以玩足25日，真係諗諗佢啊！今日開始訂貨先啊！聽日再見， 拜拜。 Bye bye